主動的策略，積極研攬企業人才，推動經濟更好、更多元化發展，並說明香港科學為本、精準的防疫政策。陳茂波亦都分別同沙特阿拉伯投資部長、同沙特皇室經濟顧問會面，又同中國駐沙特阿拉伯王國特命全權大使陳偉慶會晤。內地新增1241宗新冠本土個案，包括297宗確診和944宗無症狀感染。新增本土確診以山西的126宗最多，廣東45宗，北京19宗。新增本土無症狀感染中，新疆有最多的129宗，廣東67宗，上海18宗。上海今日起启动吸入性新冠疫苗加强接种，这款疫苗由康希诺生物生产，是上个月获国家药监局紧急使用授权批准以来首次大规模接种，适用于18岁及以上无基础疾病人士。专家说，和肌肉注射疫苗相比，吸入性疫苗有望透过呼吸道黏膜免疫反应，守住病毒进入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持续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478点，升312点，总成交金额35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04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08点，升1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14.2升7.8，美团131.1升7.6，阿里巴巴63.85升2.5，南方恒生科技2.94.8系升1.04，盈富基金16.13升3.1，药明生物41.5升2.8，恒生中国企业53.48升1.12，友邦保险59.5升1.4，京东集团152.4升3.5，华润啤酒42.7跌1.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8.986，瑞士法郎7.886，澳元5.014，加元5.766，新西兰元4.512，欧元7.811。每百日元兑港元5.29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2.978。日经平均指数报27566点，升314点。港金报1544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2.92美元，卖出1653.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知地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影响到一带咧都系挤塞噶，就系观塘嘅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考明街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咁由于呢一个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左转翻落去伟业街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啊接近，咁车龙都好长噶。咁亦都影响埋伟发道啦，去翻伟业街方向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茶果岭道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就是观塘的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着考明街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咁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转返落去伟业街的支路呢就挤塞，车龙都好长啊，排到去丽晶花园。咁另外伟发道去返伟业街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茶果岭道。咁揸车朋友赶时间嘅话呢，暂时就唔好行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啊，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就是受伟业街的意外影响，龙尾就接近丽晶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由于龙翔道近着彩虹村挤塞去荃湾方向，影响到现在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在圣贤中学对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在圣贤中学对出。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来回方向都是挤塞，屯门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那一段啦，龙尾排到去柏丽广场。就是屯门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挤塞，龙尾在柏丽广场。反方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葛亮雄桥面来回、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尚德村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时谨记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点去运输署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越高。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约五零遇上一七零。 大家好，我是斌神。唔好以为我淨係识得讲音乐啊，两性关系都难唔到我㗎，话晒我都係人夫啊嘛，最少都係一个人心目中嘅男神啦、 啊。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五点， 斌神、 小伦、 妈咪、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唔停。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游乐场承载了我们的童年回忆。 香港有不少公共游乐场，究竟现在的小朋友怎样看待现在的游乐设施呢？由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以及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同赏同声，今个礼拜就等我林燕玲同白元浩一起带一班小朋友去玩啦。 同赏同声，星期三下午五点五十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忍住不好啊你。 最夜正给我未来能受惠，才等共你美好光辉，不用去放解，该紧依彼此也仍然在世，谈情仍像换季，仍能自我安慰。 话佢嘅儿时偶像之一咧，正正就系古 Sir 啦。今次可以同对方合作录音，兴奋之余，佢话要尽量提醒自己，唔好唔觉意模仿咗对方嘅声线。作曲陈台正，填词林夕，编曲柱振东，监制舒文、古巨基。 仍然在世，谈情仍像换季，仍能自我。 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电冠位置。古巨基 MC 张天赋，自我安慰。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是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日日做个快活人啊！已经十点搭三个梁继章。 早晨早晨，我是阴阿瑞，知唔知咩叫阴阿瑞啊？ 唔知啊， 山系少女啊，阴阿瑞，我是阴阿瑞，因为一阵间我去行山啊！ 哇，恭喜恭喜！ 你是亚马逊亚马逊的嘛，我星期三我变身 亚马逊，不是亚马逊。你怎样啊你？ 我变身巴闭哥， 是 如日方中照住你。 OK, 好。咦，巴闭哥好像有些东西未做。 是啊， 是吧，我这些未做。是 没错， 是 啊，未交数未交数。 黄沙 我一定会做。 头发怎么搞成这样， 他嫌啊， 被火辣衬。 起你。Someone who turns your heart around, and next thing you know, you're closing down the town. Wake up and it's still with you, even though you left your way across town, wondering to yourself, hey, what am I about? When you get ghosts between the moon and the moon in your city, I know it's crazy, but it's true. If you get ghosts between the moon and the moon in your city, that's what you can do. That's what you can do. It's all in love. Arthur, he does as he pleases. All of his life is master's toys, and deep in his heart he's just a boy, living his life one day at a time, showing himself a pretty good time, laughing about the way they wanted to be. 今日嘅就 It Might Be You 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三听日是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一个天晴加四度气温的星期三。日间干燥啊，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今日星期雨眼时间都是天晴干燥，即系话呢个靓靓嘅天气都会陪伴我哋啊。不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就要小心啲咯。今日一样会有家居明，会有客家话来了，同埋琴日嘅天转人间下集。到底呢三个后生仔最后走上的路途又会系点，就要密切留意十二点半。 剛才你說這首歌叫做 It Might Be You, 其實應該是 The Best That You Can Do, 是吧、 啊、是是是是 冇错冇错。 其实你系想搏系咪 Mike Yu 啊？ 心里边系。 系啦，我估计你应该系啦。 唔系，我觉得要我登记翻先。 登记翻乜嘢啊？ 扣三分。 哦， 好好好。 呢件事会发生喺你身上，系咪？啱嘅啱嘅，我都觉得系扣三分。 写得写得。 哇，咁样啊？ 系 啊。由而家开始。 无所不用其极。 哦。不如就当咗我输先啦，今日。 好。 就唔使扣分啦。 好，咁又唔得。 唔好咁入。 索性系咁咯。 系啦，你要开个好胜心先至好啊。 系啊。我有啊， 系啊，好啦，咁其实当然啦，咁啊就即系其实呢一段时间咧，我听啲咁嘅歌噶系好正嘅。其实我觉得如果 The Best That You Can Do 或者 It Might Be You 两首歌都好听嘅， 好有，我觉得好好凉浸浸啊，好似坐住架车， 系啦，有车可嘅歌， 系啊，有车可嚟噶，要开住个窗， 好似我琴日咧，我同嗰个剪头发嗰个啊发型师喺度倾偈啦，咁我就话就诶，佢好开心，因为咧五点零钟嘅话，我竟然 last appointment， 我话做乜嘢会咁早收工嘅，佢话冇啊，想陪老婆，咁我就话好，应该系咁样嘅，唔使做生做死嘅，有时你真系应该要 俾翻啲空间， 好好地咁样，等自己去享受下，跟住收尾我就咁样阵间点啊，佢就冇，第一件事着皮褛，着皮褛。 揸电单车 唔系揸开篷车，佢话呢一个时候嘅就话我话知你热死，但我要型到爆。咁佢我就话呢个时候一定系要系着皮褛揸开篷车，我觉得好开心。 嗯， 头先嗰啲歌就系要开住开篷车，就系听呢啲歌， 系啊， 啱唔啱啊？ 咁如果我着件皮褛去边好咧？ 唔知你，不如你着埋皮裤啊， 戴埋皮帽。 我想型 系啊，我不如我俾个垃圾胶袋你笠住， 型都爆， 重型， 唔系呢个叫做咩？吸睛啊，即系人哋个个会望嗰啲啊，系咪啊？咁你实望啊，就唔使揸开篷车添，揸单车都得， 系咪？ 单车都系开篷车嚟啫嘛。 系啊，一好一样咁， 唔使开嘅篷啊。 我造型我谂好啦， 开篷车呢样嘢咧，其实真系一个咧叫做糖衣毒药嚟嘅。有时咧 唔好使， 你又中意佢，即系我自己以前真系一个开篷车嘅，即系非常 发烧友。 非常快先咁，贵又未必贵啊！有啲开篷车已经即系譬如旧嗰啲啦，我通常买嗰啲，佢平即 系 其实冇乜分别 啦。Convertible 就贵噶啦， 差唔多啦。Anyway， 但系总之咧，我成日觉得开篷车咧，嗱你开既然开篷车，于是你系想开篷喎。 嗯， 但开咗篷之后咧，其实有好多问题咧，你个样咧扮得好酷咁，但系其实咧好大风啦，吹到只眼入晒沙啦，跟住咧可能咧又好臭啦，因为隔篱嗰啲车咧嗰啲柴油车啊、死气啊嗰啲，你又要扮冇事啦咁样。最辛苦知唔知系咩？最辛苦当你入隧道啊，隧道里边焗住嗰啲死气啦，咪焗住嗰啲声啦。嗱，譬如你如果你揸普通车，你唔会焗噶，因为你搞起晒玻璃。但如果你揸开篷车，一入嗰啲隧道咧，嘣，嗰啲声系震你只耳仔。再唔好讲，你个篷一旧咗咧，就漏水啦。咁于是咧，你喺里边好型，但其实暗哑底落紧雨，喺度搵纸巾抹嗰啲滴滴滴滴嗰啲水咯。 唔单止咁样，你仲要担心啊，就系人哋会割你个篷。 系啦， 冇 错。即系我有一次几惊。我拍咗喺一啲唔熟悉嘅地方，跟住有啲人就話呢個位唔可以拍嘅喎，咁我就咁唔好，一陣間，我入攞啲嘢俾人，我出嚟嘅啦。跟住一路入去或者一路驚，就係驚佢割你個篷。 仲有一樣嘢， 出嚟冇事。 有啲小動物咧，好中意，尤其是貓咧，好中意喺冬天瞓你個篷。但貓咧，嗱佢唔係有心嘅，但佢中意瞓之前要找找找找找，佢就會找你個篷嘅。所以咧，我經常咧嗰時開篷車咧，朝頭早去攞車，點解咁多爪痕嘅咁樣？ 好多毛。 系啦，好多毛，同埋即系佢琴日瞓过，瞓之前佢找找找找，咁就会找到一揾揾一揾揾。 几型啊，我觉得几好。 你哋揸车就话咁啫，我试过 double 嘅痛苦啊。 点样啊？ 就阿大姐明咧嗰时有部开篷车，个篷系硬篷嚟嘅， 硬 顶跑车嚟嘅，系咁啊三个人，因为佢就揸车 B 字头噶嘛， 系佢揸车，咁仲有位女士，我就焗住要坐个 dock seat， 佢嗰部车 我都坐个 dock seat。真系生不如死啊！ 几痛苦啊！ 系啊， 佢辛苦啲 系 嘛？ 又系系啊，尤其是佢， 我打横坐啊！我系打横坐。 点解唔俾你坐前面嗰个细粒嘅坐？ 嗰个女士嚟噶嘛？我又费事啦。 玩咩事啊？我谂大姐咪唔想俾人哋见到隔篱坐住你， 尽量收埋佢。 我肯定系啊！ 如果有美商叫佢坐美商， 问佢啊，一定系啊！你知大姐咪识拣人嘅，咪会执边嗰个人。 冇错 ，Doc 先 真系一 个 咧。其实 Doc 先系唔应该俾人坐嘅，摆嘢就得。坐人 你覺得坐喺隔離嗰個人其實係好多遐想嘅咩？ 係 啊， 你 覺得 嗰個係男人定係女人？冇 錯啦， 你就會覺得隔離嗰個人同佢有啲關係。 同埋你望佢哋兩個嘅眼神會有交流嘅，係啊。咁我就焗住坐 dock seat， 哇，辛苦到咧～ 好辛苦嘅，好辛苦。我嗱，其实 dock seat 又唔同嘅 dock seat 啦。我上次咧就坐一个朋友嘅 P 字头嗰只吓，咁咧佢嗰个 dock seat 咧， 好点样呢，我坐喺后面呢，个头要向好似耷低头，个头要耷低头咁囉、你明唔明 我 意思 啊？ 因为佢后面嗰塊玻璃系斜，后面塊玻璃系斜，我全程要耷低头，即係佢要望住自己个大髀， 只脚又唔知摆喺边，系咪一定要。 你有冇试过坐全程系望住自己？ 我梗系试过啦， 望住自己个大髀啊！ 系啊， 哎、真系惨， 真系叫抬不起头做人。 系啊， 有时前面好衰啊，即系佢哋咧褪到个位好厚咧， 系啊， 一定要劈腿。我哋有冇留意过？你有冇一只脚要摆喺左边，一只脚要摆喺右边？ 所以自从开始之后咧，我话过，如果有人再叫我坐后边 dog seat 咧，我宁愿得啦，我唔坐啦咁。 Me too。 唔係，但係呢啲咁嘅車嘅話有個名噶嘛，雖然係老土，雖然老土，但又真係嘅喎。 真係啊！ 你 可以 問佢就喂，你介唔介意坐喺後面先咁啊？多數如果真係有得揀嘅話，都唔會坐 嘅， 因為唔係俾人坐。 我知啊，我仲要 坐完一定嬲咗你， 因為俾鬼坐嗰啲。攬 住佢一嚿嘢， 攬住佢邊嚿咩？ 即係嗰啲唔知咩一代二代啊咁樣樣咧。 即係 我就幫佢。 其實你明唔明人哋講乜嘢嘅啫？個意思其實你唔好坐架車。 但佢叫我上去， 佢梗系咁讲啦。 佢以为你会 say no 嘛？ 佢就话：哎呀，我点坐啊？哎，算啦算啦，我自己搭车去啦。啊，我自己攞埋你啲嘢搭车去啦。我觉得 仲要我攞， 冇错，个潜台词应该你就系渣，你做人你听 唔 明？ 识睇眉头眼压 乜嘢？ 识睇眉头眼压， 收到， 已经唔俾你坐隔篱，你应该收到啦，系咪咁讲啊？ 真 系 后知后讲 啊， 完全收到，我知道啦，我以后识做人噶， 系啊，太迟啦。 因为 而家已经唔系人， 可能当日阿马老师一路企喺侧边啊嘛，又唔走，嗬，又唔好意思叫，譬如你坐第二架车，又唔好意思， 真系噶， 啊好啦，就坐后边啦，啊佢又肯坐， 系啊， 揽埋个手袋，佢又肯揽， 咁冇计啦， 冇计啦， 咁冇计咯， 系 咪先？ 系咪先？即系佢已经仲用到最无所奇不用其极嘅方法啦， 我 都赶唔走， 我唔再坐， 我发誓你都坐唔到，因为佢架车卖咗。 但阿 U 有冇错过啊？即系呢啲嘅， 当时我冇问题噶，我有咩问题啫？ 好辛苦噶， 好辛苦。 如果撞到好似头先你所讲，如果前面个褪到好厚 啊， 你唔好话个头要耷低啦，脚都冇位摆。 我有办法，我可以将佢咪就系将两只脚摆上去咯。 系啊， 直头唔摆喺佢嗰个摆脚。 摆唔到 脚啊！系啊，我直头系好似盘 打坐打坐 咁 咯。 我唯有系咁啦。 佢一定好过你啊！ 系啊， 因 为 我最矮啊嘛。 系啊， 我 OK 噶，所以我呢啲好好用啊。你有时你救人啊，你唔觉得系咩？咪啲窿，喂，啲人真系佢捐唔到入去，但我入到去噶。 去执嘢， 我真系试过诶。 执乜嘢啊？ 我记得好似系去行山，跟住有人唔知跌咗啲咩嘢，去落个窿嗰度，咁跟住就有啲人入唔到去啦，咪手又探唔到，咁我就跳落去执佢。 上唔上得翻？ 上得翻，佢上得翻啦。 拉一拉就上。 但系头先你忽然间令我谂起咧，如果你探嘅手有啲窿咧，好危险喎！喺山涧，你唔知里边 有 冇啲咩 蛇啊， 系啊，或者咩小动物啊。 到时你唔谂呢啲嘢噶啦。 系啊，执嘢紧要啊，大佬。 好似跌咗个电话。 哦，咁解执 啦。咁唔系呢啲电话啦，即系嗰阵时候嗰啲电话。 大旧啲。 就总之就系电话咧，跌咗落去又攞唔到，咁跟住我咪跳落去攞。 有啲情况咧，你一跌落去之后咧，你已经知道咧，差唔多有八成都系玩。完噶啦！我试过嗰阵时咧，就将个电话摆喺个袋度，即系嗰啲斜孭袋。点知咧玩下玩下咧，成个袋跌咗落海，即系跌咗水啊！浅嘅，即系膝头哥啦。捞翻起咧，我都预咗啫，麻麻地噶啦，即系都应该 唔得啦。 电话就真系唔得，跌落水啊！但系你嗰啲 OK， 嗯， 系你嗰啲就咁执翻就 OK。 我试过一次啊，就唔系跌落水，我自己咁就懒靓咁样就 洗手间， 唔系我自己将个手机摆咗落一个袋，跟住我唔记得咗，跟住我就去买啲花，跟住我就觉得啲法国女仔咪好靓嘅，即系自己孭住个袋，跟住插啲花喺度，我就学佢哋啦。跳翻到，即成个手机湿晒， 啲花 开唔到，因为啲花嗰啲水渗咗落去个手机。 够唔够得翻啊？ 梗有好多人啦，当然我就啊死啦咁啊，上电脑就问大家就我应该点样做啊？咩咩又或者摆落个米缸， 系啊米缸啊， 都做晒啦，冇到最后屘 都 唔 得， 开唔得。 嗱，我就试过咁，我就系跌咗落水，我另外一个啦就唔系嗰个跌落海嗰个，系普通即系叫做屋企嗰啲水游水啫，因为海水仲伤害。 系啊， 好啦，咁啊开唔到啦，隔咗都唔知几耐，我真系唔知几，我谂一年， 有人无端中见到喎，啊试下先，又开得翻，可能即系佢已经喺呢个 水里边 干晒，咁所以唔好抌啊，可能第时有机会翻生都唔 系啊。好似最近啫嘛，有一件事又系好邪噶，咁就系我屋企有一部电视机，咁我谂住啊，不如卖咗佢啦，咁但系咧就未卖之前嘅话，你梗系将佢塞喺啲角落度啦，唔系塞喺啲角落嗰度。你点知有一日咧就无端端我将佢塞咗角落嗰度咧就接近个窗嘅，冇闩到个窗，咁一定系撇啲雨落嚟啦，系咪？但系你梗系唔记得啦。点知我有一日就话啊插着佢睇下究竟点样先。咁就一插咗佢 烧， 佢心我再 开咗个，唔系 我再开咗个安咗之后嘅话咧，佢直头系全架变咗腾云驾雾 啊！即系个 mon 啊！ 唔系啊，腾云驾雾嘅意思嘅就系佢有一啲嘅烟咧， 喷出嚟 喺嗰度，佢渗出嚟腾云驾雾， 仙女仙女下凡， 仙女下凡， 神仙电视机 入咗水，入咗水， 系啦，我就即刻真系问一啲咁嘅嘅，就系整呢啲嘅引句，佢唔使惊啊！你系够胆嘅话，你就开咗佢，都当然掹咗掣啦，你开咗佢之后，跟住咧就缩翻晒里面啲水，佢只不过可能个电导板咧嗰度咧就有少少水入咗去啫，佢腾云驾雾系因为佢预热，所以佢就变咗啲烟。咁跟住咧，佢就 好正， 系啊，即系扭开佢啦。咁跟住我就索咗佢啦。咁跟住咧，我就再整翻佢咪啫，冇船。 哦， 长 见识，长见识， 自己唔好乱嚟啊！自己唔好乱嚟啊！ 千祈唔好啊！ 尤其是牵涉电器啊，湿咗千祈。 冇错，你最好都系问翻专家。 冇错啦，今日一样有家居明，同埋有啲问题都会问佢嘅。 系啊， 问咗问题嘅留言啊，佢解答啦。哦，十点半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施政报告提出，未来五年推出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预计出年动工兴建，首批1,000个单位喺2024至2025年度入伙。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会在首个简约公屋项目接近落成的时候主动去信以轮候传统公屋3年或以上的人士，邀请他们提出申请，编配的时候会考虑申请人在轮候册上的位置，以家庭优先，同时会视乎他们居住环境的恶劣程度。何永贤话：非常唔希望入住简约公屋嘅人士最终会翻劏房，相信租户喺5年嘅租住期内，好大机会已经上楼。但如果个别项目结束嘅时候仍然未能获编配传统公屋，当局会尽力协助迁往其他嘅项目，但强调最终选择权在于租户。佢又话：简约公屋会有流转安排，如果有租户入住短时间之后获编配上楼，会将有关单位重新给予其他的轮候人士申请，但当局会向相关租户说明居住期会较短。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施政报告中提出扩大青年宿舍计划，希望在5年增加3,000个宿位，政府会资助非政府组织在合适的酒店及宾馆将房间转为青年宿舍用途作营运，给青年可以60%的租金租住房间。麦美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酒店宾馆业界反应正面，亦都有考虑过以整栋宾馆抑或是散落多区会比较合适。她说收到的意见认为散落在不同地区营运会较好，因为可供选择，不过亦都要考虑管理问题。他说如果有更多酒店和宾馆参与，希望可以不用5年的时间就找到3,000个青年宿舍单位。外交部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讲话。王毅说，习近平再次当选，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继续为中国这一艘巨轮掌舵引航，充分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会议要求外交战线要将学习贯彻 學習宣傳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作為首要政治任務，堅持用黨的二十大精神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堅決落實好黨的二十大確定的各項戰略部署，並持續發揚鬥爭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不断提高外交工作能力和水准，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篇章。美国总统拜登接种新款的新冠二价疫苗，并呼吁所有美国人尽快接种。新的二价疫苗主要针对目前流行的 Omicron BA.4 和 BA.5 病毒株。白宫上星期说，大约2000万名美国人已经接种这种加强针，当中每五名长者只是得一人接种。拜登敦促民众在月底前接种加强针，以更好地保护家人和朋友，又呼吁国会尽快通过超过200亿美元的拨款，用于购买额外的疫苗，以及为民众提供检测和治疗等。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持续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498点，升333点，总成交金额50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5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63点，升22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14.8升8.4，美团131.5升8蚊，阿里巴巴63.75升1.5，南方恒生科技2.95仙4升1.12，盈富基金16.14升3.2，药明生物41.75升3.05，恒生中国企业53.48升1.12，友邦保险59.6升1.5，京东集团151.9升3蚊，比亚迪股份193.5升10.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8.39，瑞士法郎0.995，加元1.361，人民币7.297，英镑对美元1.145，欧元对美元0.995，澳元对美元0.63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27577点，升326点。港金报1544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4.97美元，卖出1655.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观塘嘅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考明街有交通意外，咁啊影响到一带非常挤塞。咁而家交通意外清理好，咁一带交通咧都回复翻正常啦。咁包括系观塘绕道去油塘啦，同埋伟发道去翻伟业街啊，交通都系回复翻正常。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观塘嘅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考明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啦，同埋伟发道去伟业街方向，交通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喺山道对出。是九龙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由于近住彩虹村一段咧就挤塞，咁影响到而家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啦，龙尾排到去顺利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喺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黄珠路，咁所以影响到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转翻去上水，龙尾排到去友爱村啊，咁再讲多次啦。 屯門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由於擠塞，車龍排到去黃珠路，影響到黃珠路落屯門公路去上水方向，車龍排到去友愛村。坑口的影業路去厚德村方向就擠塞，車龍排到去清水灣電影製片廠。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長青隧道出口九龍、將軍澳寶康路寶順路橋底上德村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灣。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鄉郊一般选举包括原居民代表选举、居民代表选举、街坊代表选举，即将在明年一月举行。如你符合资格又有意参选，可以在今年11月4日至17日期间亲自递交提名表格。详情请致电2152-1521。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呢当然係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鍾意做嘅嘢，咁最好就係无忧无虑啦，咁就真係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钟， 丰收 快活呀！ 继续我哋嘅节目，继续做个快活人咧。嗱，其实一日每日三餐咧，能够一个开心啊，正正嘅氛围嚟食咧，梗系正啦。咁但系作为一个城市人啦，打工仔有时都未必一定可以喺一个咧平时我哋最想食饭嘅一个好舒服嘅饭厅啊、餐厅啊，或者有空间嚟食嘢啦咁样样。日本咧有个调查咧好奇怪，咁佢问翻咧，即系1000名咧10岁到60岁，即系由10岁到60岁嘅人啦吓，厕所使用习惯，咁有高达13.5% 受访者表示曾经嗱，佢唔系经常啊，即系唔系成日，不过佢曾经试过喺厕所个厕个厕格里边，即系自己闩埋门咧。坐喺嗰度食饭嘅， 哇！直情喺厕格里边， 我唔得， 唔得 系啊！佢女性喺厕所用餐嘅比例咧系15.2%，高过男性。大约咧6至7名女性之中咧，就有一个咧试过喺洗手间食饭咁样咯。咁其中一个系啦，一个原因咧就系佢哋有一种叫做午饭恐惧症啊。因为咧佢有阵时咧有啲尤其啲学生啊，佢唔中意人哋咧指指，哎食呢啲嘢嘅，哇！即系咁样样啦，即系对佢嘅对佢嘅午餐咧提出一啲佢唔中意嘅评语，咁、如果捞即自己匿埋食咧，就心安理得啦，唔需要理人啦。 哦，系咁嘅意思。 系啦， 我以为你讲紧嘅喺屋企啊，即系喺屋企好地地嘅话，你要匿喺个厕格度食咯，咁就有啲怪咯。 亦都有啲人表示咧，系啦，公司里边咧个 pantry 咧，可能大家一齐食嘅时候咧，有啲人一路食 到你嘅便当， 又或者系啊，又或者 比较， 咁所以咧就宁愿自己食。不过我谂呢样嘅文化咧，由于嗰个地方嘅洗手间。 干净 系咯，即系冇太多令你唔舒服嘅味道。我觉得啫，会唔会 日本嘅洗手间，我觉得整体真系干净。 哦，真噶！ 就算街边小店嗰啲洗手间都好干净。 系呢个真嘅。 咁所以如果冇嗰啲唔好嘅味道咧，咁佢只不过私人嘅一个格啫，系咪？ 不过感觉都系， 但始终都系唔好嘅，因为侧边会附近有人用噶嘛， 会有声音。 如果你万一你用有味道噶嘛， 有味道唔得。我觉得食饭系享受嚟噶，哪怕系10分钟、15分钟，我宁愿出街搵个公园，诸如此类。 我有時候有啲問題嘅，就係話，即係其實當然知道啦。譬如好似我哋而家咁樣，我哋喺電台啦。有時候我都會覺得啊，係啊，我都會盡量。如果開大咧，我都唔會想喺即係工作嘅地方嘅。首先，我會驚霸住嗰一格。 好耐。第二，我會覺得嘅就係會影響到其他人，係咪？你或多或少，你一定會有啲 味道啊、聲音啦、啊， 冇錯。咁但係我又會覺得嘅就話，其實有好多同事佢都好慘，因為佢哋個翻工嘅時間好長、所以其實佢冇辦法，佢一定要咁樣嘅。係啊，同時甚至乎我諗起我有一個朋友，佢好得意噶，佢永遠咧都一定要翻屋企嘅。咁試過有一次就我哋咧約咗出街食飯，點解突然之間同我講，佢就話算啦，你哋去食咯。我哋咩事啊？佢就話我突然一個肚痛，咁、肚痛你冇揾間地方咯，跟住佢唔得，跟住我話最好啦，酒店 係啦，乾淨啦， 酒店好啲啦，酒店都唔得。跟住我話點解啊？佢話實不相瞞，我有一個習慣，你哋唔知噶啦。我話點解啊？咩事啊？你要去咗之後，咁跟住我哋咪可以去食飯咯。 係啦， 佢就話唔係噶，當我要開大嘅時候，首先我係要將身上所有嘅衫除曬。 係呢個我聽過。 咁你喺酒店如果乾淨，你唔 怪曬啦， 係 啊。 總之佢係中意我將所有嘅嘢除曬，佢就會覺得佢就係一個大嘅解放。咁跟住佢就會覺得咁樣會比較舒服咯。即係你唔好講話哦，就係咪有一個地方我閂埋道門之後係密室嘅，你就可以喺裏面。總之佢就係要係奇。系啊，跟住嗰时佢真系翻屋企，佢真系翻咗屋企啊！ 因为有啲人习惯咧，去完咧佢仲要冲凉 啊嘛， 系啊，我都系咁啊，我中意咁样干净啲。 同埋因为唔知点解就系呢一样嘢个，佢唔系话系一种好大嘅享受，佢只不过话我每一次咧我都系会飙汗啊，系啦，我就会全身大汗，所以我唔中意嘅就我一路做紧嗰件大事嘅时候咧，哇啲衫咧黐立立啊！ 不过有啲个人习惯咧，如果你咁多年都系咁，你真系好难改噶。 系啊，但系就会影响到佢日常嘅生活咯，因为我哋约好晒，你唔话喺嗰一刻大家集齐晒所有姊妹图嘅时候，佢唔得，唔好意思，我肚痛，我唔去，因为我咩事啊？咁样 即系要调教一下， 佢先要讲出嚟咯。佢就我一定要翻屋企，系因为我肚痛咁样咯，好好笑。 我以前都系，后来咧就酒店都去到啦。 但系你嘅意思系，即系你可以喺外边度， 我真系唔中意，我觉得好污糟啊，我冇办法接受。 因为你要坐喺嗰块板度啊嘛，呢一个又系个关口，我又系过唔到噶。 但 系 我成日觉得咧，呢一样嘢咧系真系好难，而即系令到佢唔发生嘅。如果要发生，你真系好难闩埋道门嘅，你明唔明啊？即系 明啊。 某一种情况咧，即系正常或者都得嘅，但系有时你系带住少少唔舒服嗰啲咧，你系闩唔到门嘅。即系佢一定要出嚟噶，即系你忍唔到噶。 哦，我以为你话自己嗰度闷啲， 闩唔到门，即系你自己。 我尽量唔想描写得咁清楚啊，系，即系你系忍唔到嘅。 缺题咁， 系你唔可以嘅。 明白。 生理嘅反应嚟噶嘛？ 系啊，当然啦。 就如果你嗰个朋友系嘛住得远嘅，你可能坐一个钟头车，重大件事。 我唔知佢啊， 系咪先嗱？好似而家你而家电台，你翻屋企一个钟，你可唔可以揸到一个钟头车啊？好辛苦，即 系 好似蚁咬。有咁嘅你嗰個過程， 哦、你睇下邊只啦，你睇下邊只啦。如果你講緊嗰只有兩隻嘅，係咪？有一隻嘅就係好緊急嘅，根本佢已經係啊缺題啦。另外有一隻嘅就你忍到嘅，但係我又覺得咁樣喎，忍得翻到嘅話可能冇喎。 係啊，冇咗，走咗㗎。係 啊， 冇走咗㗎。 佢冇咗嗰個變異。 但未必好事嚟㗎。 係啊，跟住之後啦，你就知啦，你就雙倍嘅時間。 你叫佢又唔出嚟。 佢等佢 出嚟㗎。係啦，佢發咗脾氣。頭先你唔俾我嚟啊嘛，我而家唔出啦。 又未必係咁。 試過啦。我试过有一次啊，等人喎喺楼下，但系咧就系嗰啲不停敲门，即系我肚里边啊，不停敲门，不停敲门，哎呀救命啊救命啊咁样，最后我都系要揾一个朋友，即系咁啱 office 喺上边咧，好多年冇见，一上就唔该借条锁匙去你嘅洗手间咁，真 系 好惨啫。 你 系 咪唔明佢 讲 乜嘢？ 我明明地嘅， 唔系即系其实佢用嗰啲嘢搵只二人发咗，二人发咗嘅话，你就觉得佢讲个人啦，定系佢讲紧嗰啲嘢咧？ 明啊，差唔多得噶啦， 系 啦， 所以其实系嘅，好得意。因为头先你喺度讲紧话呢一个嘅主题嘅时候，我就以为喺度讲紧话，日本因为其实都系土地嘅问题啦，咁可能大家住嘅地方都系细，因为咧我就有睇过有一个综艺嘅节目讲紧好惨，因为咧啊讲紧系台湾地区，佢哋有好多女仔系基本上住嘅地方系冇厨房嘅，佢哋只可以喺边度煮嘢食咧，系厕所。 哇！ 喺廁所真係啊！你嗰個座廁 就喺上 面，就喺嗰個座廁上面嗰度擺個電磁爐，跟住就喺嗰度咧就淥面。 即係基本上佢係 two in one 嘅啦，又係廚房又 係 廁所。 本來佢唔係俾你咁用嘅，但係佢只可以有個空間就係喺嗰度咯。咁我就覺得哇好慘喎！咁佢話慣咗其實係冇嘢㗎。 咁啊 係， 如果你一個人 係 你 一個女仔咯， 一個女仔真係冇乜所謂。 你覺得咁樣好慘啊！ 即係嗰啲好細好細嗰啲單位， 好細好細好細。佢即係其實基本上你入到去佢間房，你 会见到嘅就系其实佢已经分唔到又要咩区域噶啦，即系得一张床，有间电视机，咁可能就系仲要细到根本连一个 sofa 你都摆唔到嘅。 系啦，衣柜摆唔到啦，挂喺幅墙， 全部都系挂一个 rack 咁样，即系将佢挂晒衫喺度，跟住就净系得一个嘅就系个冲凉房连埋嗰个洗手间。 嗯， 重要嘅系你冲凉嘅时候你都知噶啦，香港有某啲嘅单位都系咁样嘅，就系嗰个花洒喺个座柱上。 系啊 系 啊 系啊， 讲笑咁，嗰系一齐进行啊嘛，你一路去厕所一路冲凉啊嘛， 闩到门嘅系嘛，即系有啲拉门拉住佢嘅嘛，如果唔系就揈到周围。 闩就闩到嘅， 你关心呢啲嘢。 系啊，我惊我整湿晒周围 啊！唔知啊， 如果你闩唔到，咪拉门咯。 系啊，不过真系系啊，好惨噶。 香港而家啲单位系咁噶嘛，系 啊， 你要即系摄个人入去咧，跟住你要摄喺一个啱嘅地方之后，你先可以开到嗰度门，先可以出到嚟噶嘛。 我试过最经典就系摄入去要企上个马桶盖先闩到门。因为佢太窄，我只脚阻住咗，所以我要企上去再闩门。 嗯， 系啦，咁都系一间豪宅嚟，咁冇办法啦。吓，系啊，好，但系好细嘅个厕所。 咁叫豪宅啊？ 我觉得叫豪宅咯，系。 点解？点解你觉得佢叫豪市个？ 因为佢个价钱，我觉得佢应该系豪宅，好多年之前啦已经。 呢啲唔可以。 咁呢啲唔可以叫豪宅啊嘛？ 系啊，蜗居啊，差唔多。 豪宅蜗居，豪市蜗居。 咁啊得啦。 好啦，十一点后家居明同你解决问题。 Yeah! 在十一点前仲会送俾大家网上情，唔好错过啦。 为何要落泪？落泪仍要一个面对，无谓的负累，怎么被人失去？其实我不归谁，在你掌心里，偏偏我要孤单寄居。为何要恐惧？寂寞时欠一个伴侣，甜蜜中受罪，怎么讲都不对。你想爱谁，在你掌握里，我热情随时在手里。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可惜我瞎了眼睛。赞赏那虽说明，连我却哼不出半声。谁也知。 网上情，每个人心中总有一个忘不掉的人。网路上流传着一句说话，他说一旦你对某人有了感觉，那种感觉会永远留在心底，可能你未必会再喜欢他或者同他一起，但在你心里面始终会留给他一个特定的位置。可能你曾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不停地想，为何最终你们会没在一起，是什么出了错呢？可能你会不停地想，如果当初勇敢一点，或者结果会不会不同呢？不过无论怎样再问都不会有答案。在你的内心里面有一种微妙的感觉，好像只要见到他个心就会雀跃不已，你会在不同的场景希望找到他的身影，只要看到他你就会躲起来，你不想让他看到，不过你会继续偷偷观察他，只要他的一个动作、微笑、眼神，你的一天都会变得开朗，好像他成为你生活之中唯一的喜怒哀乐。可惜时间不会就这样停留，天下亦都无不散之筵席。有一日，因为某一个原因，你哋分手，佢离开咗啦。你冇将内心嘅感觉话俾佢听，只系心里边留低咗一个位，一啲美好嘅回忆。你以为有呢啲回忆已经足够，但系谂唔到，耐唔耐又会谂翻起佢。有时系一个熟悉嘅旋律，一啲熟悉嘅场景，唤醒你嘅记忆。你好想再见佢，但大家已经喺世界唔同嘅角落，你唔想需要佢嘅生活，始终你会希望如果可以嘅话，有一日会唔会喺街角遇见，可唔可以走埋同佢讲一声好耐冇见，挂住你。 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花不似盛开，爱渐如大海，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处感觉。 送给今日生日的你 Fiona。你心目中嗰个佢，今日会唔会仍然系喺另一个空间、另一个地方挂住你？人与人嘅缘分好似到咗一个地方，完结咗啦，再想翻亦都冇咩帮助，冇咩作用。 但我不懂说将来，但我正待你归来，在这心灰的冷冬。共你热烈再相逢，全是我的美梦。但我不懂说将来，但我静静待你归来。就算春风秋雨中，共你愿望已不同，还是有点故梦。想倾吐，一切事情就似一丝俘虏，回看你我的路，是情是爱，是缘是痛，今日我却竟都不知道。我依然，而我竟然，还是觉得你最好。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花不自盛开，爱渐如大海，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处感慨？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 静静待你归来，就算春风秋雨中共你愿望已不同，还是有点孤鸿想倾吐。一切事情就是一丝苦恼，回看你我的路，是情是爱是缘是痛，今日我却竟都不知道。我依然，而我竟然还是觉得你最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花不是盛开，爱渐如大海，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处感慨，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花不是盛开，爱渐如大海，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自感。 何柏良又话，教育局顺应疫情发展作出调整，俾多啲学校可以全日上课，值得支持。而学生而家每日翻学前都要做快测，大部分嘅学生，包括小学生，已经有七至八成打咗两针，因此除口罩食饭嘅风险唔系太高。海关历嚟。海关侦破历嚟金额最大的洗黑钱案，涉款35亿元，两名分别30岁和48岁的男子被捕。海关说，两人在2020年至2021年期间，以变卖不明来历的贵金属和利用公司银行户口处理共约35亿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持续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525点，升359点，总成交金额62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6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75点，升2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16蚊，升9.6；美团133.1，升9.6；阿里巴巴64.35，升7.5；药明生物41.7，升3蚊；南方恒生科技2.96，系升1.24；盈富基金16.17，升3.5；恒生中国企业53.54，升1.18；京东集团152.1，升3.2；港交所237.2。升13.2，友邦保险59.95，升1.85。外围对港元嘅买价：美元7.85，英镑8.994，瑞士法郎7.891，澳元5.02，加元5.769，新西兰元4.514，欧元7.816。每百日元对港元5.2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968。日经平均指数报27,577点，升326点。港金报15,51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56.27美元，卖出1,656.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月蒲飞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薄扶林道游乐场对出。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喺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彩云村。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150遇上170。 你你估我作为典型水瓶座，聪明有前瞻性，极有好奇心，鍾意追求新嘅事物。简单嚟讲就係勾晒八卦，乜都知。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分神 小梁、 妈咪、 Mika、 船仔、 Vicky、 你你估 150遇上170，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唔停。 解读20大报告。 中共20大闭幕，中共中央安排相关人员介绍解读中国共产党的20大报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指出，报告从16个方面总结概括10年来的伟大变革，包括取得2个确立，是新时代10年最重要的政治成果。另外，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经过10年来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锤炼，本党治党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得到消除，对于确保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国家广电总局组织指导创作剧集，陈国宝、黄千源、李庚希领衔主演。大考 4月嘅时候，高三嘅同学终于开学啦，大家都做好咗防护措施，重新返校。黄本忠呢边有6个学生未能够及时返学，当中包括要打工还债嘅高明宇。究竟高明宇最终能唔能够重返校园呢？ 大考逢星期1至5下昼2点，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推动，35成群展翅清健超新星。 现职见习生机电的黄威祥最初竟然怀疑这个计划。 学费 degree 啊，或者读 high 啲吧，点都好， 学费都要啦。 开始有啲怀疑人生。 想知威祥点样由怀疑人生嘅后生仔变成可靠嘅超新星，就要留意今个星期五下午3点至5点，35成群与你见证展翅之路。 搭高铁上广州又开会啊？ 系啊，同间内地企业倾嚟香港上市安排。你呢？翻去你间设计公司啊？ 大湾区发展得咁快，又有好多新措施方便香港人揾工、做生意同创业，咪顺便带几个后生仔去睇下发展潜力。 大湾区打通晒人流、物流、资金流，把握发展嘅机会就更容易啦。 所以话，大湾区发展大把商机。 大家好，我系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系完成咗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水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老公，个 窗开唔到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阿仔，厕所个马桶我坐爆咗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佢睇下啦。 大家好，你哋系咪搵我啊？ 哦、你系边个啊？ 我系家居明。 有关家居嘅嘢，一听你就明。好，早晨，早晨，家居明哥哥。 早晨， 明哥哥。 早晨各位啊！ 一个礼拜一次关心下家居所有嘢嘅问题又嚟啦。 冇错啦，首先嚟个答问大会，因为我哋都话啦，希望大家如果你有听咗我哋嘅讲嘅主题咧，有啲咩问题咧，就可以留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度嘅。好多人问你问题 啊！ 第一题，请教我明哥啊，上星期讲嘅木地板啦，同埋呢个地砖啦，咁啊木地板方面嘅话咧，系咪话有一啲有甲醛嘅木板噶？咁如果系呢啲木地板嘅话，有冇咁嘅需要咧？系咪有效咧？先答咗呢个问题先。 好啦，嗱，咁首先咧，木地板咧，基本上咧就好少话有甲醛超标呢个问题嘅。嗱、 嗯， 因为甲醛最主要就来源就系胶水啊、天拿水呢啲嘛。咁、嗯、木地板你唔使，即系唔会话有呢个原料喺度噶嘛，所以一般地板系唔会有甲醛。 但黐嗰啲木地板唔使用到嗰啲你头先所讲嗰啲胶水啊嗰啲。 而家更加方便嘅，即系落。钉啊，佢本身有即系扣埋一齐噶嘛，咁变咗基本上冇乜胶水要落嘅。 你话要拣嘅就系火车轨嘛， 系啦，火车卡扣法， 火车卡扣法啊嘛。 其实阿家居明啊，改木地板咧，我渗一个问题啫，就系话咧，有阵时咧唔小心咧倒咗水咧，变发黑嗰啲咧，系咪冇得救噶啦木地板？ 绝症， 讲完好， 但系真系好容易噶，你明唔明啊？如果有几个小朋友咧，揸杯水，哎呀倒咗，咁就黑咗啊！同埋有时啲小宠物，啲小宠物有时喺嗰度有啲 Vivi 啊，嗰啲咁样，又系，所以木地板真系嗰个实用性咧，即系靓就 系 靓嘅。 呢个又系要，即系又系有个问题啦。正常成杯水倒晒落地下，如果你即刻抹，系唔应该会发黑。 系咯，木会干噶嘛。 因为你唔系，因为而家所有嘅木地板都有 coating 噶嘛。 咪系咯， 你 干噶嘛。 你试下咧，如果你拣地板嗰阵时候咧，你倒滴水喺个地板面咧，佢成粒水珠可以晾下晾下，唔会渗到入去。 咁咩情况先至会发生发黑咧？ 你系倒咗水落去啦， 抹 一两日都唔知道咁样浸住咧。就有機會有問題啦。 有冇可能啊？啲水一兩日都唔乾。 唔係，即係你有幾大 水喉、啊， 即係有幾大幾多咯？ 係啊，唔係咁而家頭先阿 Michael 所講嘅就係話佢又有啲細路仔滴一滴 水 落去， 嗰啲就冇事嘅， 應該會發生。 好詭異啊！ 我都覺得唔應該會 發生。但我上次個 case 就唔係咁樣，上次 case 係因為個浴缸漏水由廁所漏出嚟， 咁就會 咁就 漏到黑曬， 係啦。 好， 佢唔係個面黑啦。佢个底板已经发晒，即系涨晒，然后扯翻上面啦。 嗯， 系啦。 咁呢个系咪 certified 噶啦？ 肯定啊！ 恭喜。跟住地砖方面啦，以前有试过咧，就系话咧想拣呢个地砖咧，完全唔知道应该要点样拣嘅。咁嗰个地砖嘅质素点样为之好同埋唔好咧？ 嗱，其实咧地砖质素好唔好咧，就即系好难有个界定嘅。只不过就系等于你铺地下，上次讲咗啦，最紧要有防滑性啦。咁直嗰嚿砖直唔直啦，即系有冇挛啦？咁呢啲我哋就叫做即系叫做合格啦。咁有 砖都会挛噶， 会啊， 真系砖都挛啊，真系 系啊，乜都会挛噶。 系咪因为热啊？ 唔系，系本身佢烧即系制造嚿砖嗰时做得唔好咯。 哦，但系有咩诱发佢变挛啊？ 佢嗰啲材料做得唔好咯，即系用嘅料啊，烧得唔好咁样。 咁点拣啊？应该要 嗱，咁好简单啦。嗱，首先如果你铺地下，我就讲过一定要有防滑性啦。 R9 以上啦。好啦，咁啊，长身咧，反而我会咁讲，要求反而可以 低啲。 嗱，点样为之低啲啦？举个例，如果铺厨房先算啦，吊柜、地柜。高柜、雪柜都遮咗五六成、六七成，咁我话俾你听，用啲比较冇咁高质素嘅砖，平啲嘅砖，我觉得都 你又啱， 比较系装饰用多啲系嘛？ 所有嗰啲嘢都遮住晒，得嗰中间少少位要 系啊，同埋就算正如你头先问嗰条问题，挛又点啫？你唔会成日搵只手咁摸佢噶嘛？ 但系视觉上唔觉嘅， 唔觉嘅，你系要搵只手摸啊，随时一。 都係摸到一塊半塊，嗯、即係唔會話咁誇張話成批磚啊攣到好似即係波浪咁，唔會嘅。 嗯，其實又咁都係個 design 嚟嘅，係嘛？有機會係一個 design， 一個風格。 我成日同啲朋友講啊，如果你唔入廚房煮嘢嘅，你工人煮嘅，你即係成日都唔入嘅，咪用啲平價啲嘅磚咯，有乜所謂？ 因為你唔會停留喺嗰度， 係啦嘛，你唔使篤眼篤鼻嘛。 嗯，好啦，咁另外仲有一位 fans 想問一下明哥哥，佢話就係咧浴缸啊改咗企缸之後咧，地台去水位咧有啲 咕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去水聲，我諗係 點解會咁嘅？ 嗱呢個咧，即係我咁多年嘅經驗咧，我都即係覺得呢個係匪夷所思嘅事情。 嚇點解？ 係嗱，除非。但系應該唔會，除非咧佢真係冇做隔氣。 嗯， 但係冇理由唔做隔氣咯，即係呢個係最基本。 隔氣咩嚟㗎？可唔可以講少少？ 嗱，隔氣咧就係話，當你啲水咧落咗去，即係個地水渠咧，佢有 U 型嘅曲。 嗯， 咁嗰啲水咧永遠養住啲水喺度。好啦，咁如果出面有氣味入嚟。你度或者有人地上下有冲刺， 咁、就是、 你有水隔住啲味咧，就唔会入到你间屋，同埋啲声就系个声就唔会有咕噜咕噜嗰个声啊嘛。 即系如果冇咗就会咕噜咕啦。 即系如果冇咗嗰啲水嘅话， 咩 声 都可以喺个窿又入咗嚟咯。 哦， 咁但系正常，即系而家唔会错呢啲咁大嘅 mistake 咯。 咁如果佢而家真系咁，咁有冇得救嘅咧？ 会唔会就系因为冇做隔气，所以就有咕噜？ 可唔可以后来再装翻 嘅？又 GUL GUL 咕噜咕噜， 唔系嗱。首先我真系唔知道，即系就咁而家咁嘅资讯，即系咁多咁少少嘅信息咧，我系唔肯定个最终嘅答案系。 即系要揾人 check， 系真系要 系啦。有冇做隔气？有机会嘅就 系 个隔气冇做。 呢个系其一，但系即系真系要。揾咯，因為我真係未遇過呢、這個。 咁會唔會其實要揾風水師啊？成 個又或者叫佢錄啲聲翻嚟俾我聽㗎啦，真係哔哩咕嚕，哔咕嚕咕嚕啦。 咩時候會聽到？ 肚餓嗰陣，原來自己個肚有咕嚕咕嚕嘅聲音。 錯咗。好啦，另外啦，仲有嘅就係話咧，浴室啊，沖涼位嘅時候咧，嗰啲瓷磚咧，喺個邊嗰度咧就開始甩啦。佢應該要用一個白英麗定係市面所買嘅嗰啲填縫膠去補充咧？ 填縫膠 ，OK， 白英泥唔得嘅， 唔系啊，而家好少人用白英泥噶，同埋白英泥咧，佢因为佢冇黏，佢本身冇唔系胶质冇黏性噶嘛，即系你补咗佢咧，佢会甩翻出嚟。 哦 ，OK， 好。 另外窗边位啦，我可唔可以用呢个防漏胶素以防漏水？多久就要补涂咧？ 好，如果逢亲系窗边防漏咧，一定系外边做，唔系做里边。 啊哈， 所以即系 搭棚噶咯。 唔系要睇下你视乎你嘅手，即系伸唔伸到咯。你伸到就可以自己做嘅，唔使搭棚。否则你做里边系冇用嘅。 哦， 一定系做外边嘅。 系啊，因为啲水喺出边度嚟噶嘛。好啦，另外有一个想问一问嘅就系屋企嘅朗口座。 内部底部成日发毛，我已经改用玻璃啦，但系情况都一样。咁点可以唔发毛咧？阿家居，佢唔想发毛，佢想发但唔想发毛。 我听 讲 好似我哋呢度三个人都有呢个情况。 我成日都有啦， 唔系三个，四个我都系。 我个裸足系点咧？入边黑晒嘅，咁就要搵 黑晒佢都唔停。 系， 冇事啊， 几 成？ 我少少黑我都即刻抵唔住。 系咩 ？OK， 咁你咁日日晾咯？ 唔系，我十日八日我 嗰啲牙膏渍嚟嘅，系 啊。 我 成块咪黑色啦，个底 攞下去咯。 系啦，家居明点解 咁？好，咁首先多谢各位对我嘅抬举 啦，系 啦，对觉得我 即系系啦，朗口中都问埋你 咁万能啦吓。本人咧系一对于室内设计同埋装修系一个专业人士嘅，对于个朗口中发毛，我都面对紧呢个问题啊，所以我系答唔到。 咁你 应 该转介俾个 department 咧？你觉得？我应该问袁国勇。 黐据部门，黐据部门。 我有方法。我会转介去星期五，你又知唔知化学嘅老师啊校长？ 今个礼拜，今个礼拜化学 问下啦，问我哋或者之前啦，问下啦，帮手啊嘛。 呢样嘢真系一定发生。 食咗啲毛咧，会唔会有事咧？ 我 你要食 生物学嘅嘢咯，你咪应该问袁教授啊。讲真，系咪先？我哋试下睇可唔可以揾翻相关嘅专家同大家解。 但系系洗得甩嘅， 系啦， 你只要勤啲吓，好似阿小强一个礼拜至十日都洗佢 OK。 我就永远有一块百洁布。同屋企人講呢塊白鐵木淨係攞嚟抹落口中嘅啫， 係啦，好啊 ，OK， 好啦， 我哋今日嘅話題啦，正式開始今日嘅話題啦， 而家剩翻時間唔多，唔緊要， 唔係今日有少少挫敗感啊，有兩條問題都答唔到。 你近多啲啊，馬小強，你會習慣呢啲挫敗感。 佢坐佢個位， 你坐咗馬小強個位，佢嗰啲佢啲黑氣咧向上移啊，入曬你個，入曬你嗰度嚇。 好啦，今日你要講嘅就係話如何睇清楚呢啲嘅裝修項目嘅嗰張單啊，又或者就係你同佢定立一個咁樣嘅即係order嘅時候嘅話，你應該有啲咩嘅地方要注意咧？係咪？好啦，我哋先嚟講下嘅就係邊一項目先啦。 讲木工先啦，即正我话木工系占咗成份合同嘅六成至七成， 一般都系啊， 系噶、最多噶啦。 嗱， 其实咧好多时候我哋面对咧就系话啊，我哋签合同嗰时候假设系40万， 嗯， 买单咧就变咗60万， 系 加又唔知佢点加，减又唔知佢点减， 冇错。 好啦，咁所以我成日都讲要喺所有嘢都要有个可加可减制。嗱、即系简单啲咁讲，你定即系签合同嗰时候你要睇啊。要寫到明每一尺櫃係幾多錢一尺，係咪以半尺為一個單位？好啦，咁當做假設佢係3000蚊一尺櫃，咁你最終你就算簽合同嗰時寫咗五尺先啦，咁但係你現場一定有機會多少嘛？好啦，你當做你喺現場做多咗一尺啦，變咗六尺啦，咁幾多錢尺啊？3000，咁咪 照成翻， 咪俾翻你多3000咯。咁如果我真係做少咗半尺，你咪減翻1500蚊咯。冇得。 冇得拗 㗎，其實冇得拗㗎。 寫清楚佢。 如果你合同做清楚，你寫得清楚，無論係木啊、磚啊，所有嘢寫清楚，冇得拗㗎。 仲有，如果咁講法，需唔需要寫清楚嘅就係嗰啲木係乜嘢木啊？ 梗係要啦。咁當做我上集我哋上星期講咗，我哋話夾板或者高尖板，咁你唔緊要，你中意用乜唔緊要，但係起碼我俾嘅價錢，我一路都以為夾板嘅，點知原來。 做完合成版， 合成版高尖版嘅，咁、我合同寫好咗就又係冇得拗噶嘛，係、嘛？ 其實係保護雙方嘅喎，呢樣嘢。 其實咧， 令到大家唔好拗。 其實咧，唔係保護客人。其實如果你係真係一間即係係有商譽嘅公司咧，其實我哋都驚遇到浪矮客嘅，係、嘛？咁、所以其實保障雙方，永遠合同冇理由係保障單入面嘅、如果合一份。清楚合同一定是保障两方面的。 咁先就係合同。 係啦。 如果唔係嘅话就係另外啲嘢嚟啦。OK, 明白。 唔除咗有一份合同係永远唔公道嘅，就係你结婚娶老婆日呢嗰份合同呢就永远都係好单方面 嘅。你 有怨言喎、有怨言喎、明嫂。 我睇到我睇到。 阿明嫂再重温返。聽下佢語氣嚇，點解會咁樣？ 好啦，即是話如果你講緊嘅就係木櫃啦，講緊係家私啦，特別係家私嚇，必須要標明嘅就係每尺咧係要幾多錢，但係有一個可加可減嘅機制。好啦，另外仲有咧就係家私嘅用料咧，頭先我哋有講到用夾板啦、合成板啦、乜嘢啦，或者係你上個禮拜都有講到嘅就係嗰啲木皮啊，定係用呢個手掃漆啊等等，你要全部標明清楚， 清楚標明 價錢清楚、料清楚。好啦，另外仲有嘅就係有啲咩我哋都要小心嘅就係呢個魔鬼位。细节里面嘅咧，电箱会唔会啊？嗱，嗰啲插梳好贵喎，原来。 嗱电嗱时间唔够，我好快咁讲啊。 好啊。 其实咧，一个电制总箱咧就系人嘅心脏，佢输出能量俾全个身体，系咪？所以电制总箱一定要买啲合规格啦，即系安全嘅啦。更重要咧。是要有嗰啲fills， 即係要有 跳掣嗰啲 跳 fills 啦，流電轉路掣，唔係一個半個。一般咧，如果兩房一廳嘅單位咧，流電轉路掣咧，我建議係要有三個嘅。 咁多？ 唔係，因為你如果係一個漏電掣咧，你一跳你咪全屋熄曬咯。哇！咁你就要慢慢揾啊嘛。你有三組嘅，起碼我分曬啊，廚房一組，然後仲有兩組分勻。咁我一跳我都唔使成屋熄，我揾就易啦嘛。 有時夜晚啊，你全部跳曬掣咧，你根本冇燈去照明去揾。 係啦，咁你就呢啲要分好啲咯。咁呢個就係好影響個價錢噶嘛。即係點解人哋嗰套電掣總箱要6000，你嗰套電掣總箱3000啫？原來你都冇咁樣分法，你計3000啦，係咪先？ 冇事就冇事咯，有時好似阿姜明話真係好麻煩嘅嚇。 係啊， 全部黑曬，全部嚇。 好，電掣之外咧， 油漆，油漆。 我想問下插蘇啊，因為而家咧啲插蘇咧。 又係好貴嘅， 逐個計 嘅，係啊，到 最後都係逐個計嘅， 底啊定面咧，同埋嗰個三角應該倒轉咧，係咪有啲應該倒轉裝喎？ 嗱，其實咧，一般電掣插蘇咧，一定係逐個計嘅，咁、 啊、 大家都公道，你咪做咗40個咪40個，45個咪45個咯。咁、好似阿強爺頭先嗰條問題，個插蘇倒轉咧，一般咧就係一台面要做。你又你就咁插條電線會屈到嘛？咁、所以咪要調轉咯。 哦， 但佢但都係如果係一樣價錢嘅啫，你 冇冇分別 係啦，係啦，倒轉貴啲。 我明啦，佢問呢條問題嘅扮勁嘅啫，即係我做仔好叻啊咁樣，但其實 唔係，終於佢 條數冇關，係咯，裝緊條數 嘅。個意思係你要同嗰個裝修溝通。 好啦好啦好啦，好問題，呢個好問題。 好，下一個嘅就係講緊係油漆啦。哇，油漆真係好多時。 嗱呢度又係要極小心啦。一般咧好多時係有啲出邊啊，全屋天花牆身油。乳膠漆啊，講埋牌子咁樣啦嚇，呢、個一定衰梗。 點解嘅？ 嗱，因為正規係一定要寫全屋牆身鏟底批灰過砂紙掃防潮油。 寫埋個程式啊，即係程序、啊。 你呢個係必須嘅程序，我以為大家係明㗎啦嘛，原來唔係嘅。 好似你唔寫啊嘛，佢就冇做頭先嗰幾個步驟，然後 就鏟咗灰， 就當你捉到佢啊，就當你捉到佢。喂，點解你冇鏟到？系我讲我合同写明系油油啫嘛，咁、我咪油油咯。 喺上面度油多阵咪系咯。 系啊，上到庭你都输。 哦，即系要讲明晒嘅。 人哋真系话油油啫嘛，然后佢只要讲话啊，李小姐，你话俾我听，你住两年就走，叫我系咁依油翻身佢就得啦嘛，咁就过骨噶啦。 嗰啲叫化妆嘅装修， 系嘛？ 系咪啊？哦，咁即系其实如果油漆嘅话咧，你就要同佢注明晒 所 有 批灰、过砂纸、扫防潮油，同埋写埋。边只牌子嘅油，边个型号？因为你有，你正如啦，俾只好渣嘅你，到时我系啊，我系俾呢只你噶，咁到时你梗系唔会用呢只，咁啊又要加錢。 即系就算同一牌子有分好多种噶嘛， 梗系啦， 去甲醛唔去甲醛认真，我原嚟 写得清清楚楚啦。即系我自己，即系我话俾你听啦，正常一份合同，即系如果系全屋即系做过晒咧，我话俾你听。淨係住啊，住嗰度咧都有七八十項， 哇！ 即係咁先係叫做正規啊！ 啊哈！咁呢啲字會唔會印得好細粒㗎？ 博你睇唔清，博你睇 嗰啲合同，跟住你 睇啦，咁煩睇啦， 同意 嘅 算啦， 唔使睇，你簽就得㗎，唔使睇 十幾頁紙啊！ 好嗱，其實仲有幾樣嘅，譬如可能係註明嘅就係唔包物料啦，係咪啊？開工嘅日期同埋完工嘅日期啦，係啦，付款嘅方法啦，仲有啲乜嘢啊？保養期啦， 勞保第三保呢、這個又係要注意嘅，因為好多人咧唔知道冇買咧，到發生咗事咧。其實最終一路追一個一個追一個咧，都會去到業主身上。 好啦，好多大家都要留意多啲。好啦，時間唔夠咯，我哋留下個禮拜同家居明再講嗰啲問題，好唔好？ 唔該曬，明哥。 唔該曬，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修例赋权医务卫生局局长在特定情况下可废除免针纸，今日提交立法会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程序，同日生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今次并非权力的问题，而是责任。政府有责任保障市民健康，需要依法办事，有足够法律基础承担法律责任，承担责任去执法。因此今次事件反映政府对市民健康的重视，在抗疫上继续承担责任。被问到政府是不是输打赢要，以及在输了官司之后就修例，会不会影响管治威信，卢颂茂强调，有关法例订立的初心就是给予政府有足够权力去承担责任。农历年宵市场将会在明年1月16号至22号一连7日在全港15个地点举行，共设922个摊位。下个月9号起分批公开竞投，竞投底价会继续冻结在去年水平，即是2019年竞投底价的一半，由320元至到5440元不等。 食环署发言人话，疫情下年宵市场将维持冇干货摊位，只有湿货摊位销售年花，同时亦都不设快餐摊位，以免入场人士除低口罩进食。另外，年宵市场内将执行多项防疫措施，摊位的工作人员必须已完成疫苗接种。年宵市场开始前24小时内需要自费进行一次快速抗原测试，之后每3日在进入场地前亦都需要自费进行快测，并保留结果以供当局检查。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类鼻锥感染在社区出现小爆发。卫生防护中心分析个案，根据基因图谱确认在深水埗区内的个案有关联性，但源头追踪方面未有突破性的发展。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传播链是否仍然在区内发生，暂时未能够判断，认为市民无需过分担心，但要留意长者和长期病患人士，如果有病征要尽早求医。他又说，一些国家曾有个案经由受污染的日用品传播，有机会在雨季浸过水而受污染，特别是那些放近口鼻，例如口罩等，如果有细菌可能会传播。何柏良又说，教育局顺应疫情发展作出调整，给多些学校可以全日上课，值得支持。而学生现在每日上学之前都要做快测，大部分的学生包括小学生已经有70-80%打了2针，因此除口罩吃饭的风险不是太高。施政报告提出就各范畴的项目订立110项指标，包括关键绩效指标 KPI， 以评估各大政策局工作进度。当中房屋局政策至少涉及7项。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已经设立3个行动组和房屋署合作，确保工作进度。何永贤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其中一个工作组负责提速提量，他强调提速提效并非死做或者挨夜，而是要引进新思维和新科技。另外，施政报告中提及为新公营房屋项目制定幸福设计指引，建议挑选5条公屋屋邨作为先导计划。被问到怎样界定和增加居民幸福感，何永贤以维港海滨工程为例，表示工程可能简单如重铺地面、拆除栏杆或者预留空间给市民换跑等，这些小事情可以令市民感受到设施带来的便利舒适。这些小型工程亦都可以套用在公营房屋设施，令市民用得开心，带来幸福感。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持续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520点，升355点，总成交金额70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8点，升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87点，升24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14.8，升8.4；美团131.6，升8.1；阿里巴巴64元，升4毫；药明生物41.5，升2.8；盈富基金16.17，升3.5；南方恒生科技2.96，系升1.18；恒生中国企业53.44，升1.08；京东集团151.4，升2.5；港交所237.6，升13.6。比亚迪股份189.8，升6.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8.29，瑞士法郎0.995，加元1.361，人民币7.293，英镑对美元1.146，欧元对美元0.996，澳元对美元0.6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日经平均指数报27,542点，升292点。港金报15,52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56.33美元，卖出1,656.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喺薄扶林道游乐场对出。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专心驾驶，时刻留意路面情况，揸车的时候千祈不要分心做其他事。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什么是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回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起吃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的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像我哋创作艺术的时候，是没有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取上 早晨， 大家好， 健康王子啊！ 系啊，听讲就系你参加完渡海泳 啊， 啱啱游完啦！ 哇，你真系犀利啊！你晒到咧成只龙虾咁啊！你 因为天气又真系几好噶，初头都惊噶，话会有 会唔会冻啊？ 好舒服噶，其实 水温咧， 喺路面上同埋水温都系舒适嘅。 哇， 冇任何感觉到话好冰凉啊，好怕冇嘅，舒服。 嗱，你系啱啱过去咗嘅嗰个。星期 一 参加， 冇错， 系啦，咁就讲翻我哋个渡海泳啦。咁我想问咧，就系话其实你需要准备几耐？即系有啲人譬如可能讲话要跑马拉松咧，准备一年嘅，要去练水啊，咁样。 你练习要食啲咩啊？点样保健咧？ 系咁啊，真系嘅。每其实当然啦，要睇翻嗰个人佢本身参加嗰个运动嘅赛种，佢系会唔会系一个好具挑战性啦？咁如果你好似我哋啲游泳冠军，咁佢哋梗系要好长。 你讲紧你啊？ 我哋唔係參與啫，完成賽事為首任 啊，都好啊，可即係志在參與。 冇錯，所以咧我自己就純粹係喺一個暑假咯，咁樣用兩三個月，因為每個禮拜游兩次水，咁就當 keep 住一個運動。咁而亦都因為知道要游渡海泳有個距離嘅，咁所以我哋就要去練個耐力咁解啫。咁所以基本上我哋見到我哋去游水去泳池嘅時候，見到一啲长者街坊朋友，佢哋差唔多日日都去游嘅。 佢哋好 fit 嘅， 好叻。 我见到有得游冬泳嘅，多数都系上一年纪嘅。 天寒地冻都系照游啊。 其实有冇啲咩好处噶？ 一定有。嗱，首先最简单，以我哋譬如话游完水都去更衣室冲凉啊，咁大家都赤条条啊。咁我哋都见到有一啲长者咧，佢哋日日都去游水嗰啲咧，啲不论系肌肉状态、皮肤状态。 都是比較有彈性。 我同意， 是 真係好 fit 嘅， 真係噶。佢、就算有啲嚟我哋診所度睇症，佢係有啲腰腿痛，我哋同佢落手去按摩嘅時候咧，係有彈性。佢做開運動嗰種肌肉狀態咧，係 fit 嘅。咁、就算佢要治療之後，佢嗰個康復速度咧，都係快啲嘅。所以咧，譬如好似頭先所講，運動對於任何人都係有個健康啦。咁、但係最怕就係我哋運動過度嘅話咧、就有可能會損傷啦。 徐 Sir， 我想問啊，運動又會唔會或者係長者嘅話，可能係邊一種會好啲啊？游水會唔會係好過你走去跑步啊、跑山啊咁咧？ 理論上，如果佢係半途出家嘅，佢唔係由後生開始一路鍛鍊開咧、理論上游水就最安全，同埋對於啲筋骨關節損蝕的情況下咧，就相對比較少嘅。因為有啲嗱，如果你真係以長者為例，佢有兩種人，一係就身材好重，咁你去蹬，你可能真係傷。 係啊， 咁但係 用個蹬字 係啊，咁你真係蹬住翻嚟嘅啫。 跑步好辛苦㗎，若果你個人重， 冇錯。咁啊，但係如果你係瘦啲嘅咧，咁係好啲嘅，係輕啲嘅，不過都係總係你身體嘅物質可能本身都唔夠，但係你要去操嗱，好多時候長者我哋見到而家都會跑啲長課，揦埋10公里、20公里咁樣嘅，咁佢仲要個個禮拜都要操幾課，跟住仲要每個禮拜都要去報下啲比賽，咁佢對自己又有要求，佢越跑又越 sharp，但係跑得太過咧，就會開始有啲損傷一啲筋片啊， 同埋又唔敢食好多嘢。 係 啊，因為佢哋好注重健康，因為佢先至去做跑步運動，咁佢以前都未去過咁樣鍛鍊，而家有時間啦。咁但係咧，佢又驚住肥，因為跑唔起，咁咪食得少啦嘛。一食得少咧，但係佢初頭係好 fit， 因為佢當其時仲有啲 energy。但係跑咗可能十次八次之後咧，佢不其然地消耗咗身體啲能量。咁所以咧，佢哋就會嚟睇醫生嘅喎。為咗呢啲問題嚟睇醫生，咁我咩事咧？佢唔夠氣咯。唔夠氣喎，爆唔到喎。啲腳呢跑完返嚟呢容易攰。 跟住骨痛。 係啦，嗰啲腳踭呢又唔知點解會痛。咁總係個人呢就唔知點解跑一跑唔 sharp。 越跑越唔好就好擔心喎。 咁佢係啦，佢好想做成績嘅其實。係。每個人都希望想挑戰自己嘅啫。我比自己應該練咗咁多，我仲做叻啲㗎。咁但係往往我哋觀察到呢就係、見到佢每一次比一次又瘦咗啲，因為佢出汗多。消耗大，咁所以我哋话咧，其实一定要配合喺个饮食里边去 support 翻我哋嗰个能量。如果唔系咧，你个人就一路得个消耗，但系你个身体就唔 feel 到强壮咯。 咁要食翻多啲乜嘢？ 冇错啦，嗱，首先运动我哋好多人都会考虑啦，即系我哋听好似游水都有讲座去教我哋话。你長途運動嘅，你都要食翻多啲碳水化合物啊！咁你如果短途爆炸力嘅肌肉講求嘅，你要蛋白質要多啊！咁但係咧，我哋平時咧，如果煲湯水咧，都係生活裏邊啊嘛。我哋成日都會聽到話以形補形。咁如果你話跑步運動嘅，你要用啲手腳四肢嘅，就一定係豬手啊、 雞腳咯、 雞腳啊，呢啲係最有效 嚇、啊。但你有隻豬手，但有隻雞腳，唔好奇怪。咁隻手好肥、啊，好瘦 咁、但係嗱，有啲咧，我哋又曾經聽過咧，佢係教跳舞老師，咁我哋會問你有冇食翻嗱，佢就係腳有唔舒服，因為跳得太多啦，一日朝頭早至到夜晚跳八班， 勞損啊， 直情係痛住。咁我話你點教？我上身喐下身唔喐咯，啲學生配合就咯， 係咯。 咁佢痛啊嘛，咁冇辦法都要唞啊，但又唔可以揾人代課，咁啊只有上 人哋報名就係揾你。 係啊，咁我話咁其實你有冇去食翻啲咩去補充咧？例如雞腳啊，如此類推啦。佢話冇噶，我哋唔食呢啲嘢。我話點解咧？佢怕肥。我话如果一般人食唔运动就怕肥啫、我话你由朝到黑有8个钟头咁跳， 系啦， 知啲有 消耗 计啊。咁但系总系啦，有啲即系又调翻转嘅，佢可能系有啲人食素，咁唔通你叫佢食鸡脚，佢又补唔到嘅啫。 如果食素可以食啲乜嘢咧？ 嗱，我哋最简单就系用桑寄生茶，系啦。咁如果唔怕又可以食到鸡蛋嘅，咁咪桑寄生又系好似等于我哋。煲蓮子蛋茶咁樣咯，不過你就落紅棗、落雞蛋，咁佢可以咧就係補肝腎、養血、舒筋活絡。咁 好多時候譬如嗱，嚟緊今年出年啦，又會舉辦馬拉松啦 嚇，係喎，而家啲準備好， 要去㗎啦，因為要去開始即係要諗啦，因為開始你唔係話嘣一聲你就跑到42K 出嚟㗎嘛， 唔得，係 啦，你一定係要一路又長又短，又長又短，有系統咁樣去訓練自己，再加上你嘅休息同飲食嘅，因為。我哋都係碌過幾年馬拉松翻嚟 嘅，你 阿徐 Sir 真係好蒲，碌過幾年啫， 碌我哋睇住隻錶嚟跑啊嘛，哎呀，再唔快啲，俾人個漁網啊撈走咗，咁所以咧，咁其實我哋都係好講求即係嗰個食嘢個情況啦。咁當然我哋呢班選手咧就係去食嘢嘅啫，因為你知道喺度跑步去到好多水站，有香蕉，有番茄，有朱古力， 我哋就為咗食香蕉， 我睇你唔出，你唔使啦，我下次买梳俾你。 你系真嘅都唔好讲， 食唔系啊，真系要食嘅，你唔食你撑唔完噶。 OK， 系啊， 明白。 系，但系真系有帮助。咁所以咧，有啲咧去跑马拉松嘅时候，或者佢练课嘅时候咧，咁我哋都系要叫佢真系煲汤。咁如果喺我哋药材汤又容易好味，啱饮又强筋骨嘅，我哋就最好用牛大力。 牛大力， 啊，加鸡血藤。 雞血 係啦，嗱牛大力咧就食咗好似只牛咁有力咁嘅意思， 個名都咁叫啦。 係啦，咁同埋佢真係補氣。咁啊，如果係咧，我哋喺街市會買到一啲叫做鮮品，鮮品就濕身嗰啲啦，我哋就要用二兩咯。係啊，如果雞血藤咧就好難買到新鮮啦，藥材鋪買啦，咁我哋就可以用五錢係啦。咁啊，牛大力新鮮嘅就二兩，如果買唔到新鮮嘅就用乾品一兩。 雞血徐 Sir 對唔住，我咧想問牛大力新鮮其實佢係菜啊定咩嚟㗎？ 佢係個根部，植物嘅根部。 植物根部，即係佢賣菜嗰啲。 佢唔係菜，係啦，喺菜 檔有得賣嘅牛大力。 你話土茯苓牛大力嗰度，咁佢有得賣嘅。咁通常咧，我哋就唔使要土茯苓，我哋淨係牛大力。係。咁佢本身就強筋骨，跟住就加咗雞血藤呢只中藥落去咧，佢可以有補血、舒筋活絡嘅功效。咁即係簡單嚟講咧。是補氣、補氣又補血，咁我哋就要令到個湯好飲啲嘅，就落翻啲淮山杞子，係啦，咁啊落翻兩三粒嘅蜜枣，咁但係有啲人咧真係見到自己面色黃黃地啊，容易抽筋嗰啲咧，咁佢又唔怕熱氣嘅，就可以唔落蜜枣，就用紅棗。咁啊，當然最好就雞腳啦，真係有幫助嘅嚇。雞腳咁你咪一個人預有兩隻，咁啊通常我哋買六隻咯。咁啊放多一嚿豬骨落去， 係啦， 我都覺得好甜啊。 係呢個湯係好甜嗱，如果你想真係嘅，有小朋友都可以飲得嘅，佢有助佢個發育。咁啊，即係細路仔，因為佢啲筋骨要運動啊嘛，係啦，咁佢可以長高啲啦。咁如果我哋一般成年人有即係少運動，又驚會損蝕，又想保養嘅，又啱飲嘅。 許 Sir， 我想問啊，如果好似我呢啲咁樣咧，就已經 成年，你唔好以話許 Sir 難做啦，我點答你 咧？咁啊，其實即係我哋起碼都要俾個資源佢嘅， 即係真係識講嘢。 我哋有個希望都要俾啲 高度就唔爆， 係啦，唔知你補得啱唔啱啊？我想問下呢個湯係咪黑掹掹噶？ 啊，唔係嘅。呢、這個湯係啊，因為呢個湯通常都係比較清啲嘅， 哦， 因為牛大力係黃色，雞血藤係紅色，咁，如果你蜜枣都係紅色，所以都係比較淺色嘅湯嚟嘅。 佢如果有雞腳、豬骨，應該都好飲。係 啦，咁呢啲咧喺平時去練習跑步又好，或者跑完步翻嚟之後，當係一個準備下一次再跑之前嘅一種營養補給咧，係，有必須要性嘅。因為中醫角度就總係需要有營養你支援自己，你先可以產生個動力。所以我哋见到即係嗱，好似真正讲跑长跑咁讲啊，人哋嗰啲係比赛爱嚟搵食嘅，咁佢真係如果知道今日我自己状态唔够好，佢跑到一半见到唔能够领先，咁佢上车走，我留返下一场再斗过你，因为你呢一场好用力消耗咗好多能量，咁，下一场你就冇咁强㗎啦嘛。咁 拍 係啦，测量性嘅时候，咁我哋一样啦，都要保养返自己。咁当然啦，啱啱讲啦，呢啲係食物里面当中啦，咁但係我哋平时嘅飲食呢，鱼啊、肉啊、菜啊，都係需要均衡嘅，尤其是係五谷類呢啲澱粉咧，都係要有，即係唔能夠話因為我驚會唔會重啊，所以咧係啦，我就唔食。 咁你個身體就係唔夠能量，你就冇可能提供到俾啲手腳四肢去鍛鍊咯。咁當然啦，嗱嚟緊而家呢個季節咧就開始涼啦，咁亦都好多選手佢哋去練習咧。嗱，你一係就日頭要翻工，梗係個個都夜晚黑收個工去跑啦。 我見過啊，有時係夜晚黑11:00幾仲喺街度跑緊㗎。 我哋以前練跑馬拉松都係夜晚放工。 但你建唔建議咁做啊？ 唔建議 嘅， 係咯，喺醫學裏邊。 醒曬嗬， 冇錯，佢就夜晚翻到去瞓覺嘅時候，可能佢都未回復得到，咁啊影響質素。咁呢個就真係唔建議。但係即係話有陣時冇計，香港嗰啲時間好多人都係咁樣，咁啊盡量去調咯。咁但係有陣時有啲咧就夜晚就喺海邊跑啊，又吹風啊，有陣間又撇雨啊，咁個人咧就好容易會即係因為咁受寒，攝一攝啊。咁攝一攝又未至於一定係會病，但係就總係有啲作病， 係唔係好舒服？ 我好憎呢種感覺。 所以有好多人咧就一係咧佢跑完咧就哇頂唔順啊，好凍啊，即刻走去便利店度整杯熱朱古力飲下先， 得唔得啊？ 有幫助，因為佢始終係熱量。佢幫你驅一驅寒，同埋你運動嘅時候咧，會流失好多糖分，嗰啲血糖。咁你即刻有啲糖補一補咧，個人嗰個 energy 咧又充翻起。咁啊，中醫角度呢一啲咧都係一種補氣。 中醫都有食朱古力嘅。 其實都係一種朱古力，都係可可，都係一種植物嚟。 可可啊，許 Sir 犀利。我要買幾粒可可食先。 我覺得好西方啊嘛。 你咖啡都一樣係有一種興奮性啊嘛。其實喺中醫嚟講，呢啲咧都係補陽氣。補陽係你食咗個人會產生熱能啊嘛。咁你運動嘅時候就有消耗。所以呢啲係有幫助嘅。咁如果你話我用翻啲中式啲嘅方法， 有冇咧？ 有噶。咁有啲人去嗱去，不如去飲碗糖水咯。整個番薯糖水，佢又中意嗰碗姜湯。 哇！正。 咁我都好中意啊。 驅寒啊嘛。 啊 整兩嚿番薯又飽肚。 就飲呢個姜糖水啦。 係啦，姜糖水。咁佢嗰種驅寒嘅感覺，幫個人暖和翻咧，同埋減低即係你總係會困住有少少嗰啲吹嗰啲風寒嘅。你少少褪翻出嚟咧，你成個人暖粒粒咧，你瞓覺都會好啲。而嗰個姜帶旺咗嗰個氣血嘅運行咧，咁你啲手腳四肢嗰個相關運動後嘅修復速度，佢都會有助改善。 許 Sir， 如果你講緊嘅就係話呢一個姜糖茶啦，或者係姜糖水啦，我想問嘅係咪任何體質都可以啊？ 嗱，基本如果你任何體質都有受過風寒嘅時候。都是可以的，除非你就真的很敏感。敏感的意思就是你已经当时都是有喉咙痛啊，你真的有一些症状 是有熱症的炎症的，那我就会建议你不要住。但是如果你说一般人来的任何体质我没病的当时、那我去运动完吹个风受个汗，我今天上去山顶看完日出冻完一阵，我都可以喝一杯姜水姜糖茶驱一驱都有帮助。 汤水呢，汤水有没有介绍啊？ 如果湯水咧，我哋就會考慮翻啦，因為運動後啦，出汗多，我哋都係要滋潤翻個身體內臟嘅。而家呢啲季節咧，最好都係用下啲雪耳、百合、蓮子，咁又煲下我哋一般都係煲豬展咯。咁佢嘅原因咧就係、佢唔係愛嚟俾我哋身體嗰個筋骨上邊嘅補充，反而咧係補充翻我哋身體嘅陰潤嘅物質。因為出汗多，個人就好 dry， 咁你乾皮膚又會好痕啊，咁個人瞓覺可能咧，我哋中醫角度咧，汗為心液，如果啲汗水流失咗咧，個心神就冇咁安寧，瞓覺都會比較差。 哎呀，我懷疑我呢排係咁。 咁你就要快啲補翻， 煲嘢飲啦。 補開你補多少少啊？ 下次大啲我。好啦，咁啊雪耳啦，百合啦，同埋用蓮子。 係。份量幾多？ 如果雪耳我哋就落一朵就得噶啦，咁啊唔使太多嘅。蓮子啊用一兩，咁啊用通常我哋煲湯咧就用有衣嘅蓮子。如果煲糖水就用冇衣嗰只啦，咁啊百合咧，我哋就拿一扎，拿一扎。如果系干品计嘅咧，我哋就用二两，咁啊最好咧就买啲大片啲嘅龙牙百合咯，咁啊跟住就再放两粒蜜枣啦，买嚿猪展，中意嘅就可以落个粟米，咁啊会甜甜地，系啦，咁啊大人细路都比较啱饮。 好，既然系咁嘅话，我哋饮汤饮汤。 我哋卖嘢先， 下个礼拜再见。好，唔该 晒，拜拜。 你看的书陪我在家，班机忽然比现时可观看落下，就算刺伤也未怕，满手鲜红当摘花，即使失眠几难挨，仍可冥想一下。与你分手的痛楚，当作练习都不错，日后更苦都不会难倒我，共你仍堪称好结果。离开我得到自由没关系，难受是为了使我珍惜这浮世，能流泪证实前事不算枉费，留不低令彼此找到全新关系，回忆赠给我未来能受惠，才顿共你美好光辉不用去放低，该感激彼此也仍然在世，谈情仍像换季，仍能自我安慰。 成长经历，两夫妻的关系对孩子的成长都好有影响，他们可以怎样分工和沟通达至更好的效果呢？ 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四《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的《风骚家庭秘笈》， 请来注册辅导员杨春 Kelly 约和你分享家庭和睦的秘诀。 《风骚家庭秘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同时亦都不设快餐摊位，以免入场人士除低口罩进食。另外，年宵市场内将会执行多项防疫措施，摊位的工作人员必须已完成疫苗接种。年宵市场开始前24小时内需要自费进行一次快速抗原测试，之后每3日在进入场地前亦都需要自费进行快测，并保留结果以供当局检查。英国新任首相辛伟成公布内阁名单，财相侯俊伟、外相祁湛明和国防大臣华礼士留任，南通文再度入阁担任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日前辞职的柏斐文再度担任内政大臣，夏博斯担任商业大臣，前威尔士事务大臣夏世文担任保守党党鞭。辛伟成早前就任首相之后，在唐宁街首相府外发表演讲， 他说英国面临巨大经济危机，新政府的工作重心是稳定经济，恢复信心。他会纠正前首相卓惠斯一些错误，又说会用行动而不是言语团结国家。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左右。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和下星期初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和星期二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56%，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509点，升343点，总成交金额73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8点，升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87点，升2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15.2，升8.8；美团131.9，升8.4；阿里巴巴64.2，升6毫；药明生物41.4，升2.7；盈富基金16.1毫6，升3.4；南方恒生科技2.9毫6，升1.18毫；恒生中国企业53.4毫6，升1.1；京东集团150.9，升2元；港交所236.2，升12.2；友邦保险60.15毫，升2.05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8.995，瑞士法郎7.894，澳元5.03，加元5.773，新西兰元4.515，欧元7.8178。每百日元对港元5.2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872。日经平均指数报27556点，升306点。港金报1552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57.14美元，卖出1657.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福慧苑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就车多缓慢，在九龙区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排到圣约翰小学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150遇上170。 中意挑战，好惊无聊，有阵时好男仔头，但有阵时又可以好 lady 噶。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a。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 斌神、 小梁、 妈咪、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150遇上170，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唔停。 左手左脚冇用噶， 师傅，你嫌我左手左脚一啲用都冇啊？ 徒弟仔，我意思系你用流动工作台做离地工作，得左手同左脚两点接触，好易会倾倒造成意外噶。 但系如果全部手脚都要掂住个工作台，咁仲边有手做其他嘢啊？ 徒弟仔，听实美电康江节目时段内嘅二台话你知，教你点样安全使用流动工作台做离地工作啦。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嘅一啲希臘神話嘅故事咧，用廣播劇嘅形式去講出嚟， 跨年代嘅音樂節目啦， 灌輸一啲正確嘅中醫知識俾市民啦。 To present the Indian culture to the others. CIBS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 下一個十年，期待你嘅聲音。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什么才是快活啊？我就觉得呢，做什么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那就是最快活的了。如果你们都想再快活一点的话呢，那就记得每朝十点到一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早时，早时，早时，早时， 早时， 哎呀，早时，早时。 有屌两集唔听话吓， 系啊，我知唔听话， 边个唔听话？ 而要唔听话， 点解唔听话？ 而要就二班二数开吗？哦，听二仲有阔二字噶嘛？ 哦，你知意思即系话未拍嗰条片， 有阔二字噶， 冇罚自己啊？ 哦，我都听唔明呢个 阔二字噶，阔即系罚。 系啦，我讲一次，你而家即刻可以即时翻译好冇？就系廿屌两集唔听话。 嗯，我哋今日有两个唔听话。 唔系， 你哋两个 唔听话，你哋两个唔听话。 老师，你有冇搵个好嘢翻译？ 好啊，喂，你啊， 我都 你 冇 下一句，你下一句系啊，自找麻烦。好啦，廿屌妖孽集礼拜数害。 我哋有一个礼拜衰开啊。是不是衰害？ 衰 害，衰害， 衰咗系衰衰害。 咁输开系咩？ 输就输咗，系啦。人哋一个礼拜输咗，丹尼尔仲谋阔， 但系你哋仲未罚自己。 讲得好，听得好吓人。 丹尼尔冇阔字噶， 系啊。 我呢啲用翻客家话。 咩啊？ 丹尼尔冇阔字噶。 系啊，耳朵后啊，耳朵 我都冇阔字噶， 耳朵冇阔字噶， 两个礼拜啦。 系啊，两个礼拜啦。 系啊，我未 ready 我个心情， 仲系就输。 找数啊！ 仲未找数啊！ 系啊，找数啊！ 因为我想买啲道具啊， 我好认真嘅。买咩道具啊？ 你唔好嚟啦！ 老师，我又解释一下啦。 诶，我计诶，用客家 解释，我而家系啦。我而家解释一下啦。 魏建啦，解释一下。 魏 啊，魏建啦，解释一下。 魏建家解释一下啦。 诶，好 啊。魏阔字家之前咧，我系 阔字啊，粗架之前 我。 富士卡之前， 富士卡之前咧，我已经喺户卡咧， 咩喺户卡？ 户卡 已经喺屋企，嗱，户卡喺屋企啊！ 哇，好嘅，我认输，我认输，扣自己两分， 我已经喺户卡咧，开始练舌， 练舌，讲得好，练舌， 我练舌在一个礼拜。所以咧，我希望，因為我唔想拍片嘅時候，即係好似好stupid咁啊！即係我想我一嚇，即係 你就好似好勁咁， 好似好勁咁， 好似好勁咁。 喂，但係 我懷疑佢拍嗰時咧，搽埋成身油。 你都唔知， 馬同學，喂，其實咧真係辛苦嘅，原來 嚇 佢二師可以彩布卡。 唔係我因為嗱，首先個方法，如果大家冇聽咧，就係。攞條毛巾啊嘛， 系啊，冇錯啊， 兩條卷埋， 喺個腰，躺平五分鐘啊嘛， 有啲似我哋上次瞓嗰啲脊椎骨 嗰 啲 坐爛嗰只嘢啦。 基本上呢個動作已經有少少辛苦嘅，即係如果你唔慣嘅話， 其實係嘅， 有嚿嘢頂住你個背脊， 係啦， 跟住咧，你仲要將個腳尖咧內向，尖頂尖啊嘛， 冇錯冇錯。 跟住咧未完，你仲要伸直兩隻手，向後掹到盡，咁咁啱咧，啊我都冇客家話添，咁啱小啲。最近五十件。 所以发作啊，腰椎颈发作系咪啊？ 好痛、 啊！喂，分分钟顺便医好嘅呢、啊這个动作。 咁又唔 系、 欸、啊？五十肩真系有一个动作系咁样嘅喎。 唔系呢个帮到五十肩。 系 冇 错。我就系死越痛我就越举。 我教你一个，我教你一个就系 五十肩啊！我九十肩。 你九十肩啊？九十肩。 嗰个痛嘅程度。 咁你咪住 double 咯，做 double 咯。 冇错啦，即系做十下你做二十下咯。嗱，其实有一个方法嘅，你同呢个一样，不过当然唔要呢个毛巾啦。你瞓喺度，跟住你攞个少少嘅哑铃，唔需要好重。跟住咧，你就要将佢咧就瞓喺度啦，跟住佢就系咁样攞，系啦、哦，就系、是、咁样抹开佢你呢啲粘连咗嘅位， 好痛， 好痛噶、嗯，我知道啊。 咁所以我 银龙按摩唔见咗， 因为我惊我拍唔到一条片啊，所以我喺屋企自己喺护卡练啊， 眼忽嘢，眼忽嘢， 靓舌， 你又咁关心佢嘅？ 喂，人哋病啊，你系咪人嚟噶你？ 你又知我个额头有冇痛？你又知我有冇偏头痛？ 你个额头个范围咁大， 我 偏头痛，你左边我都可以弹你右边啦，系咪啊？ 偏头痛啊，走嚟走去 嘅。Okay, 你已经讲咗你自己偏头痛，即系你一系左边痛，一就右边痛，你总有一边唔痛，对唔对？ 就弹唔痛嗰边。 系啦，就弹唔痛嗰边。一样咁啊？ 唔系唔系，因为咁，老师叫佢拣一个地方，你中意弹边度边度咁咯。 其实点解佢要罚额头啊？其实对于佢嚟讲系一件忧差嚟噶嘛。 点解啊？ 你个额头咁大个范围。东南西北任你画吧，系咪啊？ 我画一个标靶俾你。 系啊，其实一系弹额头，一系就弹。 大家等待，我哋会系会找数嘅。 系啦，会找数啊！ 一定会， 系啊，人哋爱吞哇， 吞哇，吞哇， 树可以就爱发啊嘛，系咪啊？ 好， 系啦。 好啦，咁啊，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个客家婆来了咧，哇！呢件真系好开心嘅事。 点解啊？ 因为咧，嗱，我哋而家先系零加三啦，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有好多嘅地方都已经可以买张机票就可以去玩啦。 系啊，系啊。冇嗰啲入到門口又要唔知坐七日啊十四日 啊，好 多嘢啊！阿龍咧，睇時間已經咧就蠢蠢欲動。 我有朋友飛咗添啦， 係啊， 係咩飛咗邊啊？ 係咩？ 去咗泰國 哦 ，OK。 因為通常都係去近啲嗰啲地方。 點解佢叫你嘅？ 佢有叫喎。 好似真的有叫你啊！ 系真的有叫啊！咁、 okay. 但系我再安排啦。 好好好好， 只要大家有时啲日期未必夹 啱啊。 尤其是我哋做呢一行， 啊、 其实我哋做呢行以为可以就好好自由，但其实唔系 得噶。 因为日日你都有呢、這个即系一只目爱做。好啦，按到今日咧，我哋都来客家婆来了，听即系交老太太时间讲下超气。香港然后中医利行嘅 T 房， 系、哎、好啊！ 香港然后中医利行嘅 T 房啊，按到你中医啦，听啊。 哎呀，台灣地區啦、泰國啦、韓國啦、 嗯 北京、上海嗰啲，我好多地方嚟咯、欸， 全部都中喎、 啊。嚇、 啊，係、哦、啊，啊 因為都係一個好 popular 嘅地方， 好好玩嘅。 而講一啲全部都喺亞洲地方，係咪？ 係啊， 係啦、啊，喺亞洲嘅地方、 啊、因為歐洲太遠啦。 我都覺得係。 係啊， 因為你 我唔想嘥時間喺飛機嗰度啊。 嗰程機你有冇試過係咁樣啊？係啊， 九個鐘頭啊！我對腳我又要坐走廊先得。 或者咁啦，即係要申明啦，因為我冇錢買嗰啲叫商務或者嗰啲頭等啦，人屋企人哋嗰啲好舒服，人哋嗰啲好舒服嘅。 唔係，我都唔中意 咁多錢， 好 真 係 好貴嗬， 好貴啊！ 因為佢真係成張床咁，同埋每一張隔好遠。哇！我真係見過咧，經濟委嗰陣時咧飛英國啦，咁樣飛到我諗三分一度咧，有個外國人一路企喺出邊。一路企喺出边，我问点解你唔翻你位？佢话我拧企度，我都唔翻嚟。 我同意啊， 嗰啲好大只， 我同意。 佢 好大只，因为你只脚真系会麻痹啊。 同埋唔系啊，同埋因为佢啲体型咧系摄陷入个位 啊。 我哋坐就 仲有啲嘢挤出嚟添啊。 系啊，仲有嚿肉喺两边挤出嚟。 系啊， 咁你叫我挨十二个钟头，佢话我拧企喺度啊，太辛苦。 系啊，我同意啊。所以就我试过嗰阵飞英国或者系你飞诶欧洲咧，就会有呢个情况咯。可能去到啊，我得我顶晒磅咧七八。个钟，我想叫佢飞翻翻转头， 我又唔可以学咗啲 又七八个钟， 有啲人唔知点解咧，佢可以饮少少酒咧，全程瞓觉， 有 我真系唔得噶， 五顶五顶， 我咪话唔得， 我真 系五顶。 嗱，第一坐喺度瞓已经辛苦啦，坐喺咁窄嘅位更加辛苦啦，同埋飞机有嗰啲气压咧， 系咯， 系啊， 上上落落咁又焗啦，咁样样，我瞓唔到。 你搭飞机衰唔衰大木啊？ 咩 衰唔衰？ 易达费杰衰唔衰达木啊？ 衰唔衰咩话？ 衰达木。 易达费杰，你估系咪啊？易达费杰。 你搭飞机 衰唔衰达木？ 使唔使？ 讲咗咁耐， 我觉得系使唔使？ 你慢啲讲啊！ 系啊。 易达费杰，你哋啱咗啦！你搭飞机衰唔衰达木？ 衰唔衰达木？ 使唔使？系咪使唔使啊？ 衰唔衰达木系瞓唔瞓到觉？ 哇！完全唔知 系咪？ 识 你教过噶啦，教学过噶啦，衰唔衰达木？ 衰唔得？ 腮唔得， 腮唔得， 艳照到腮唔得， 样我饮酒得， 饮酒得， 少少咯， 系 咯，少少 瞓一阵咯，眯一阵啦，系啊，跟住仲辛苦。 咁我系睇下戏嘅，但系有时咧嗰个 screen 太近咧， 系啊， 你睇耐咗咧，你只眼咧好花，你知唔知边啊？ 我啲啊， 个 screen 一定好近噶嘛， 系啊， 人哋个凳后边贴到你好近， 嗯， 咁咯。 我哋已经老花噶啦，跟住佢又好近，你跟住 系，跟住前面嗰个肥佬仲挨低张凳，一挨， 哎， 仲近啲， 好烦噶， 系啊，同埋后干咯， 咩咩 后 干， 后干 啊， 系咪后干啊？蔡慧杰啊，系咩？ 前面如果长头发个女仔又好怕嗰啲头发飞晒 落嚟啊嘛， 系啊， 就真 有噶， 有啲人会咁噶。 哦，你识冻死嘅时候，几多条粉咪尖窿，几多条 多啲意粉食。成碟都系变意粉， 发菜啊嗰啲系， 嗰啲叫麦汁面， 麦汁面， 麦汁面， 好贵 啊，照食， 系啊，你冇所谓啦， 但系太油啊， 佢冇洗头， 系啊，油得滞， 天然头油吓，麦汁面， 好嚟吧， 我哋讲到嘅就系香港人中意旅行嘅地方，头先你哋都已经中晒噶啦，好，第一个嘅当然系你位朋友去咗边度话， 泰国， 泰国。 泰国， 嗯，泰国就是泰国啦。 泰， 我都好多朋友走咗啦，已经去咗泰国，系啊，因为快嘛， 系啊，几个钟， 三个钟系咪？ 而家差唔多三个钟到，应该就已经可以咩啦，去到嗰边嘅就通音孔啦。好啦，跟住另外一个就系话，即系香港人嘅后花园啊，翻乡下啊，咁仲有除咗泰国之外，系啦，日本，日本， 日 本，呢个比较难啲讲啊吓，泰国日本。 日本 系啦，日本我都好多朋友喺嗰边。好啦，另外仲有嘅就系近近地嘅，同我哋香港好似嘅，又系近近地嘅三个字嘅。 新加坡 系啦，冇错，新加坡。 新加 系啦，新加坡多唔多啊？ 我去过一次，麻麻地。 哦，咁点解咧？ 嗯，我觉得唔好玩咯， 几好啊， 我 觉得。 我都几好啊，嗬，食嘢又系干净。 不，当年我去嘅时候仲未有赌场。 哦， 好多年前 唔中意去赌场，我最憎赌场。 赌场我哋不如去澳门啊， 咪咯， 系啊，好。另外仲有一个嘅就系，当然有好多小鲜肉输出啊，有好多旅团啊， 韩国， 韩国呢个 一样 一样系啦。你嘅广东话系韩国，客家话到喺韩国。 咁寒冷咧？ 寒冷 一样噶，都系 有啲系一样噶。好啦，另外仲有头先你提过嘅有一个嘅就系台湾地区，客家话咧简单一啲啊吓，台湾。 哇！ 台湾 系啦，趁你哋喺度讲紧嘅时候，我就重复一次吓， 泰国、日本、 新加坡、韩国、台湾。好啦，另外仲有嘅就系咧，去到欧洲咯，好嘛？欧洲头先我哋话唔中意搭咁长途飞机，因为好辛苦嘅，咁我哋会飞去边度咧？英国系啦，英国，你写英国。我睇你嗰啲拼音好有型啫，演國。好啦，另外仲有一个就系、是舒服嘅，去到有好多绵羊啊，又有 瑞士、 新西兰， 唔系喺下 边 系啦，欧照、 欧照、 欧照、澳洲。澳洲都幾好玩嘅，其實 好非常好，非常 好中意都 好中意。 你冇去過澳洲啊？ 貴 啊，冇 係咩貴咩？ 係啊，我自己覺得貴， 機票好貴啊， 6000啊，係咩 ？OK， 好啊，好啦。澳洲之外，頭先我哋有講到啦，就係話啊，如果新加坡有啲人都會去嘅，就係因為佢賭場開咗，有啲另外嘅特色啦。咁但係其實近近地，我哋可以去澳門。 澳门 系啦，澳门就去澳门啦。 嗯， 澳门我都有谂过， 好玩啊！ 搭乘船咁，跟住又有其他嘢， 出一出， 快靓正。 系对啦，好啦，另外仲有一个就系好似系你以前又去嗰度做过嘢啊？ 北京 唔系 上海， 上海 哦，上 哇，好似上海 点讲话？ 上海， 上 海，嗯，北京就系北京。 北京 系啦， 北京系咪噶？ 唔系嘅，系啦，上海系啦。另外最后尾一个啦，又系要飞好远嘅，不过咧就唔系欧洲，喺美洲，就系美国， 美国， 美国，得未？好啦，我哋重复一次，第一系泰国、 日本、新加坡、韩国、 台湾、英国、牛超、牛头、他上海、美国。为什么你不读的啊，马上我 你 这么投其 好一直回来我们有 天天天天 好耶喂阿哥你 喂喂喂喂喂天天天天今天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罰則啊有 什么罰則 有梗有 但你们还没什么 不是我一定不会 得好吧好你这样吧 入去当两口耳鼻。 我要杀不死你，杀不死你，要恐惧。 情愿重新爱，找到了色香味。分手也细微， 客家婆， 客家婆来咧！ 啊，铁嘅拆嘅，铁嘅拆嘅，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打败你，打败你，当当当，打败你，打败你。 好， 点咧？ 你系咩？叫咩名啊？你就当当当打败你，跟住咧，你系咩？打边个？ 嗱，头先当当当都打败你，唔关我事嘅。哇！真系你中伏啊！我系霸边个？ 点解关咩中伏？ 头先嗰一路， 我知 点解中伏咧？ 头先嗰一路讲嘛，当当当当打败你，你系边个啊嘛？我如果我一讲名，咪好似承接你嗰句嘢咁咯。 佢即系佢食住嘅就当当当打败你，霸边个咁样啊？ 系啊， 啲人咩人谂乜嘢？ 佢嘅心咁邋遢， 系啊，冇错。所以我哋唔会明佢讲乜嘅，你知嘛？唉，第一题， 霸边个？ 嗱，要求几多分？你话佢咁样， 六十分，三 摆到明， 二一乜嘢错？听住，袋鼠系边度特有嘅？当 拗照， 拗照系啱嘅。第二题， 喂，头先佢冇扣分啦，佢 扣咗六十分啊嘛。Okay. 好，第二题， 我唔使玩， 系啊，好啊。第二题，沙司米鱼生系当 一半， 一半系啱嘅。好啦，第三题，有首歌系像寻晚嘅爸 B 哥。 伤害， 伤害是海婆闹我，我系都唔认错啊！好啦，第四题 ，Blackpink 系来自边一个爸 B 个？五， 识唔识啊？ 四， 唔识我教你啊！ 韩国， 一错，边个国家？韩国嘅女团系啱嘅，系啦，佢唔知啊。好啦，下一题，过大海系爸 B 个？ 澳门， 澳门系啱嘅。好啦，沙瓦迪卡系当。 沙瓦迪卡当然就是这个泰国， 泰国是啱嘅。 佢就拜泰莫老师。 尼斯系边个地方嘅著名美食？当 新加坡 非常好。拜登系边个国家嘅？爸 B 个 美国， 美国系啱嘅。跟住福尔摩斯系爸 B 个 英国， 仲有咧 台湾， 俾埋你又点？ 台湾你唔得咪台湾嘅？ 我唔中意咁样胜之不武啊！ 几多号登山？ 六号， 知你六号系咪？好，我发我俾你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电总裁蒋东强话：，由于国际燃油市场价格波动，燃料账嘅负结余正系逐步加深，面对庞大沉重嘅成本压力，预计出年电费上调将无可避免。蒋东强出席一个活动之后话：，燃料调整费已经由今年一月的38.6仙升至11月份的54.8仙，同期整体净电价已经上升12.6%。佢又预期今年的燃料开支将超过200亿元。至于燃料账结余，在今年的6月底已经达负结余20亿港元，在去年年底时大约11亿。他說香港的價格波動相對溫和，主因是有國家可靠穩定和足夠的天然氣供應，其次是因為有多元化的燃料組合，有三分一供應來自核電。 政府修例賦權醫務衛生局局長在特定情況下可廢除免針紙，今日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程序，同日生效。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被問到政府輸了官司就修例是否輸打贏要的時候，說政府有責任保障市民健康，需要依法辦事，有足夠法律基礎承擔抗疫責任。盧寵茂在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的時候又說，政府會繼續密切監察醫生簽發免針紙的情況，如有發現異常或涉及刑事成分，政府定當嚴肅處理，並會考慮引用權力宣布相關免針紙無效。另外，警方早前對七名涉嫌濫發免針紙的私家醫生採取執法行動，當局並會將個案轉交醫委會跟進。盧寵茂說，醫委會會按規例處理，而警方至今就案件共拘捕39人，調查工作仍在進行。海關偵破一宗涉及變賣貴金屬的懷疑洗黑錢案件，拘捕兩名男子，涉及大約35億元，是海關歷來破獲的洗黑錢案中涉款最高的一宗。海關上星期五突擊搜查3個住宅單位、2間秘書公司、1間貴金屬公司和1間找換店，拘捕兩名男子。初步調查顯示，兩人分別是2間公司的戶口持有人和授權簽署人。公司在2020年至2021年期間變賣不明來歷的大約8噸貴金屬。海關認為做法和公司的財務狀況和背景業務等極不相稱。海關又說，有被捕人士在4個月內接受17億的款項，而大約一半來自一間貴金屬貿易公司，相關款項每次都是以同日轉走到空殼或離岸公司，形容是典型的洗黑錢模式。海關正是循資金來源和流向作調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正在沙特阿拉伯訪問的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當地舉行的第6屆未來投資倡議大會論壇上致辭，他說國家將一國兩制作為治理體系的一部分，香港在國家支持下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堅實支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形容香港的前景十分亮麗。陳茂波說，香港會繼續提升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同時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其他城市在創科等領域優勢互補。他說特區政府正是採取更主動的策略，積極延攬企業人才，推動經濟更好、更多元化發展，並說明香港科學為本、精準的防疫政策。陳茂波亦都分別同沙特阿拉伯投資部長同沙特皇室經濟顧問會面，又同中國駐沙特阿拉伯王國特命全權大使陳偉慶會晤。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同下星期初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同星期二风势颇大。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495点，升329点，总成交金额74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8点，升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87点，升24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15.6升9.2，美团132元升8.5，阿里巴巴64.15升5.5，药明生物41.25升2.5，盈富基金16.15升3.3，南方恒生科技2.95系升1.16，恒生中国企业53.44升1.08，港交所236.4升12.4，京东集团150.7升1.8，友邦保险59.95升1.85。

浪漫理性之间，思想太忙，思手更忙，奔波有时必须要藏一些自觉，来填满。 片段人间，逝去的青春，下集。 先生，可唔可以借个货俾我？ 啊，好啊。咦，你咪小慧啊？ 阿 Jo， 真系你啊！ 真系你啊！ 喂，啊、好耐冇见、啊。喂，几、时开始学人食烟噶？ 因为我觉得咧，总有喺街围住个垃圾桶打边炉嘅时候咧，梗会有啲靓女埋。先生有冇火啊？咁咁，我想识人啊嘛，咪学人食烟咯。我估唔到啫，靓女系你系咪？ 有咩问题啊？ 有啲失望咁啦，喂喂喂，咁啱啊，有冇时间啊？搵个地方饮杯咖啡啊，好冇？ 好啊，我知道咧，前面有间 coffee shop 唔错噶。 哎，好啊，咁就嗰间啦。 系啦、 啊。点啊你？ 最近忙咩啊？ 我啊，讲出嚟可能唔信啊。我做咗战地摄影记者，啱啱先喺中东翻。 哇！做战地记者咪好好玩，会唔会好刺激啊？ 嗯，小姐，做嘢唔系玩噶。我次次到 location 嘅时候，心情都好复杂。 嗯， 我次次都希望影到啲好靓嘅相，好正，话俾全世界听战争有几恐怖、几可怕。 但系有时咧，又唔系好想影到啲好可怕嘅相，系咪？ 系啊、所以有时咧。我都怕自己看得多会变得麻木。 吓、啊，你唔好告诉我你已经对所有嘅嘢麻木晒。 诶、哎，唔会噃，我对女人一样保持高度兴趣。啊，除咗猪扒之外， 系咩？我以为你对女人冇兴趣添。 哇，系冇见你几年啫，幽默感好劲、啊。咁你搞咩？ 飞得多，飞嚟飞去，见唔同嘅人多咗。好似觉得识讲嘢咗嗬， 咁就惨咯！你拉高晒空姐啲水平，以后我追唔到空姐咯，点算先？ 我哋冇见面三年，阿 Jo 变得成熟咗，更加沧桑。我唔能够唔承认，佢好有吸引力，仲系深深吸引住我嗰只。结果我哋饮完咖啡之后。再是 Happy Hour， 我和他喝了两支 Whisky， 跟着我们再吃饭。吃饭那阵时我们又喝红酒，跟着他建议吃完饭之后去喝糖水。结果到了第二朝，我在他家里喝咖啡。 不知为什么我见翻小维咧，好似屋企人咁，真系好有亲切感。第一次同佢饮嘢，饮咗一晚，好窝心，倾咗好多嘢。我觉得开始更加了解佢， 小伟，我知我唔系一个好男人，但对于感情我依然好有期望，我好执着，我绝对唔好似对其他人咁样对你。我真系认真。你结咗婚未啊？ 我连男朋友都未有啊。 哦， 嗯，你呢？ 我都冇男朋友。 咁女朋友呢？ 冇啊。 嗯，有冇谂翻揾翻个女朋友咁啊？ 有噶。你有冇介绍？你介绍俾我。 我直觉上觉得你有咯。 直觉上，点解？ 如果唔系咧，你间房啊冇可能系咁干净同咁整齐嘅。 啊，唔系噶，我谂住咧，我咁有魅力咧，随时有朋友上嚟噶嘛，咁所以咪执靓啲咯。 哦，好似我咁上嚟饮咖啡。 有时啦，不过唔系成日嘅。其实大半年冇人上过嚟噶啦。 嗯，你咁讲，我突然间觉得自己好 cheap。 啊，唔系，我唔好意思，我真系唔系咁嘅意思。 我讲下咋，你使乜咁紧张啫？傻。 咁我真系好紧张你噶嘛，我惊你真系嬲嘛。 哦，系咩？ 唔想你 误会。唔觉，我仲记得当年我搬走，你留都冇留，我都冇追。 有啊有啊，宏志话：喂，你仲唔追？我即刻追，我真系鞋都唔着，我追。你唔信？你问下佢。 宏志叫你追，你先追。 唔系咁意思啊，小维。 算啦，我唔讲啦，我走啦。 咁我送你啦。 你唔留住我嘅？ 系。 吓， 对住你，我真系我而家我真系唔识讲嘢，我唔识讲，越嚟越唔识讲嘢。 O K， 唔识讲就唔好讲。你睇下我对耳环靓唔靓？ 靓，好靓。 费事俾你话我老土冇 taste。 我又咁话过咩？ 啊， 我真系有讲咁，我乱噶咋？你唔好介意啊，你真系唔好介意啊。 点解你对我讲嘅每一句说话都咁重要？以前系，依家系，好啦。唔早噶啦，我走啦。 小心啲啊， 阿 Jo 啊，可唔可以揽实我？ 小慧， 揽实我，我唔知道几时先至可以好咁样俾你揽实。嚟啊，可唔可以揽下我次啊？ 你整啲 pizza 好好味喎、 啊！你中意食咪食多啲。嗱，食完 pizza 咧，我再攞雪糕俾正文食好唔好？中唔中意先？ 仲、啊、有雪糕食添啊！ 嗯，系啊。 我可唔可以要红豆啊？ 咁啊，嗯，咁我食咩味好呢？ 你就梗系食芋头味啦。 点解我要食芋头味呢？ 咪就系因为我唔中意食芋头味咯。 哦、原来咁，唔中意俾我食啊！你曳啊你！ Joe 哥哥啊，你咁锡我，不如你做我爹哋好唔好啊？ 吓，傻瓜，傻人嚟嘅，个个都系做你爹哋嘅咩？ 好，咁要点先得噶？ 要揾一个你妈咪中意嘅，你又中意，咁嗰人又要锡你，同埋锡啊妈咪先得嘅噃。 净系咁啫系嘛？仲有冇其他先？ 冇啦，都系咁咯。 咁揾到啦。 边个啊？ 咪就系 Joe 哥哥你咯。我同妈咪都咁中意你， 正文啊！我同你妈咪好朋友，但系唔系嗰啲啊，你明唔明啊？ 唔系、哦，妈咪啊问过我啊，话如果 Joe 哥哥做我爹哋好唔好、啊？ 吓，咁你点答啊？ 咁我就梗系话好啦 ，Joe 哥哥，你不如真系谂下做我爹哋啦！啲同学啊，成日都笑我噶，佢哋话。正文，你都冇爹哋嘅，你不如应承我啦。 喂，做乜嘢？唔好扁嘴，唔好咁样。嗱，我一定会照顾你妈咪嘅，我唔会俾人吓你哋。咁再讲啦，嗰啲嘢好唔好？ 你当我求下你啦，周哥哥。其实我真系好想有个爹哋噶。 哎呀，唔好咁啦，唔好咁啦，乖啦，乖啦，乖啦。乖啦咦？咁夜嘅，等等先吓。咦，小伟做咩事啊？你成身湿晒，外边落大雨啊？ 做咩唔请我入去啊？系咪唔方便啊？ 我唔系，入嚟入嚟，嚟嚟嚟呢边呢边。 我揾咗你好耐啊！ 你打电话俾我咪得咯。 我唔想啊。 点解啊？ 我写咗封信寄俾你，但系我冇办法谂起呢度嘅地址啊。 哦， 原来。唔记得一啲你好想记得嘅事系好痛苦啊！我只系记得你嘅门口系黄色嘅，你楼下有一棵好高好高嘅树，其他嘢我冇办法谂起啦。 你咁傻嘅？你想知道地址，你问我咪话俾你听咯。 阿 Jo 啊，我唔系想要你话俾我知，我系想自己亲手揾个答案啊！你明唔明啊？ 我明。咁点解你揾到嘅而家？ 我一有时间就喺呢度嘅四围行。四围问，我找了整个星期了，最后我觉得一定在这里。 吃了东西没？ 没。 煮个面给你？ 你煮啊？ 是啊，牛肉面啱不啱？ 不用了，我给封信你就走了。 蛤？ 我一阵间夜机，我要飞日本。 哦，我都好想去日本。 我顺便会探王哲，他后日生日。 啊，是啊，他十月，我都不记得。 那我几时生日？你仲记唔记得啊？ 记得，系一个好冻嘅时候。 夜啦，我唔讲啦，我俾封信你，我就走啦。 吓、啊，你嚟俾封信我，就系咁咋？ 系啊 ，Jo， 应承我，等我走咗先睇。 可唔可以我而家睇啊？ 唔得，过去我写咗好多信俾你，一封都冇寄过，我好后悔。今日我唔想再后悔，封信我俾你，阿 Jo， 可唔可以揽实我？ 小慧啊，唔好再周围飞啦，好唔好？你留低啦。 唔好啊！我九钟去机场噶啦，你借个洗手间我用。 哦，嗰边嗰边。 爹哋啊，做咩咁嘈嘅？ 你个女 兒？哦，唔系，佢唔系我女朋友嘅，唔好误会。 我都系走先啦，拜拜。 小慧，等埋我。小慧， 爹哋，你去边啫？ 阿 Jo， 好高兴嗰晚，我终于可以拥有你超过十八小时。能够独霸咗你咁耐，我觉得好幸福。我写呢一封信俾你，目的只系有一个，就系想话俾你知，我好想以后可以同你一齐饮咖啡、饮红酒，然后你俾我喺后边紧紧咁样揽实你。纵使我呢个愿望可能好渺茫，不过我依然愿意等。再见。 我唔可以再俾小慧离开我， 我决定飞去日本找他。正如当日他千辛万苦上来我家找我，我知道唯有愿意为一个所爱的人付出，得到的才会是永恒。 世故已学懂，逝去日子。